因為又係share 唔到條 link 啊，唔知點解，就係 Facebook 嘅問題啦。有冇人入咗嚟咧？今日好多都唔順利啊，唔知點解個Firefox 好似有啲事。哦，而家先至有 notification 有人提，咁咧今日个标题咧的确系冇乜人嚟噶啦，因为咧就叫人投票，因为补选啊嘛，下个礼拜，哇真系人少得好交关，呢啲真系赶客过呢题系咪咧？咁唔紧要啦，少有少做嘅啫，少做咪快啲完咯，唔使咁多话题。等先啦，我而家再用第二个 browser 嚟试下呢个得唔得先。好，再试多。咁大咗以為一個禮拜做翻一日咧會多翻人嘅，咁但係好明顯適得其反啦。點解 share 唔到啦？都唔知。 你想 share 呢條 link 啊？係啊，嗱，我而家喺翻。 我試下用電話。 嗯。唔係啊 ，Facebook 個改翻個名嘅咋？你明唔明講咩啊 ？Facebook 有個吹雞文噶嘛，我交翻條 link 落去啫嘛，就咁簡單，都唔知點解。 即係有個。 有火車嗰個，係啊。嗱，而家再試一次。今次就得啦，都冇得解喎，真係解釋唔到。咁我頭先試兩次都彈，都話改唔到啦，總之。咁我試下係咪因為改個？title 嘅問題先，咁我 title 咧就改做 live now， 咁咧就得嘅喎，今次點改都得喎，中意嘅時候，啊再試下再喺個 description 度再加埋 live 先。嗱，今次點改都得啦。頭先唔知點解咧，撳親佢都話呢個 moment 就幫唔到你改啊，咁樣嗰啲咯。喂，咁聲 O 唔 OK？ 適唔 synchronize？ 好，而家都係得幾個人啫喎，點解咧？喂，我見到有啲人就話終於有時間嚟聽喎，真係對一般要翻工嘅朋友嚟講，就算使唔使翻工咧，都冇話坐喺屋企，好似啲 haters 咁樣咁得閒就即刻入曬嚟做嘢噶嘛。咁我都感恩噶啦，而家25個，不過真係比平時慢。點解今日咁少人嘅咧？咩原因咧？咦，今日 haters 都少埋，即係成正比嘅，你都係得嗰廿幾人，得3個 haters。即是说四个之中有一个啊不是六个之中有一个 OK， 那我再试埋这个 Siri， 因为 Siri 头先都是作死，都是没声出，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再要去 Safari 那里试一下。请问这声同不同步呢？ 嗱，我而家试下测试同唔同步啊？三，哇，撞到支麦添。嗱嗱， 我睇同咯。 三、二、一。你打咗意見啦，監製見到同步啦。可以大聲少少啊！而家點咧？夠唔夠？睇咗標就唔夠啦。而家有冇啲？而家有冇啲？喂喂喂喂！咁有冇啲 noise 可能會大噶啦？咁樣咧又係，咁應該 OK 啦嘛 ？Perfect 聲添，好啦。喂喂，咦？好似爆屌屌喎！喂喂，咦爆喎！喂喂喂！啊，就咁啦。试下先，试下 Siri 嘅声先。 P.D. 梁，嗨，探长，恒黄，探长好，岳奎，探长好 ，Julian Chan，Hello， 探长好 ，T.Mono，Fellow，Hello，Julian，Hello， 各位好 ，Maylam， 嗨。Water Zero， 探長好，各位好 ，Ultraman 數96，Hello，Marder 135。 嚇，讀到 Marder 135就停咗啦。Hi 老探，出資有時間聽 live 啦，好啦，咁啊，希望你得多時間得閒啦。 白君狼 ，Hello，Solomon Onan，Hi Why， 岳奎。可以大聲少少，鳳凰同 Ultraman 數96 Perfect Sync 樂圖耀、 okay. 早晨，在馬業國 Solomon Onan 同步 T-Mono 星華正常、 oh.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同步 P-D 亮聲音影像同步 OK 正啦咁啊，差個嗰度嗌咩啊？OK， Ultraman 数96 Sound Goodler Siri OK Life General Hi。 我今日就真係出奇地比正常少人，但冇所謂啦，少人就少人啦。而家先得41都唔夠50，都開始咗成起來開始咗都幾耐咯，十幾分鐘咯。喂，咁唔緊要啦，你見到呢個標題啊，俾我都唔會入嚟啦。但係點解我又要寫呢？原因就係、是、即係我的確我係覺得好需要幫佢哋，即係我睇下個喇叭準唔準先，因為個新喇叭嚟咗，所以而家個 Siri 咧個聲係正常嘅，即係比以前，因為以前咧。個 speaker 咧就喺個電腦後面嘅，咁啊靠去撞部電腦出翻聲，咁啊可能朦朦地唔夠聲，咁但係家陣咧就喺個電腦前面突咗出嚟嘅，咁所以而家 Siri 應該清楚好多噶啦，比以前。咁咧我又唔識點樣裝一個 software 叫 Sunflower， 咁 Sunflower 咧就係、是、你本身部機出嘅聲咧，佢係透過自己嘅 bus。就落翻個 audio interface 嘅複雜嘅，咁我唔知裝咗佢又重新每一次都啟動嘅，咁我覺得好煩啊，咁所以都係用個土法就對個喇叭喺前面，就等佢用個咪嚟收翻 Siri 咁樣咯。今日有少少聲沙添，唔知點解可能唔夠氣啊，好似性病嘅病人咁啦，把聲今日又。唔知道大家唔知知唔知佢講乜咧？早前有位細路仔頭像嘅 YouTube 嘅 subscriber 咧，就話我把聲衰過人，好似性病嘅發作咁啊！咁我唔知點解佢係咪有咁嘅經驗咧？性病原來咁嘅聲嘅，又或者佢係醫性病啦，或者佢本身一個小朋友好難做到醫性病，小朋友都有性病就真係幾有創意，我覺得呢個真係。咁但係咧，嗰啲人咧，我都覺得好可憐嘅，即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兩條友用兩個 account 咧。咁我亦都知道咧，即係唔可以唔應該話佢兩個 account 有乜問題嘅。 以我所知 Ultraman 96都有四个 account 呢来帮手 dislike 嘅。咁呢但係呢佢最惨咪穿晒崩呢讲啲嘢都系唔一样嘅。即係两条友同一个口出气咁样嘅。咁我费事再讲佢呢因为我一次讲埋啲重复嘅嘢呢我都回应嚟都嘥气。但係最好笑就係呢即係有啲人呢喺个键盘背后呢嗰种自信心就唔知边度嚟嘅。即係劲撚到呢爆炸咁嘅。即係例如嘅内容呢就话鬼鬼祟祟有你讲冇人讲。原因呢就係呢我个 live 呢係十点半开始。佢你夠膽就七八点钟嗰陣时早啦睇下窒唔窒到你一口屎咁讲。即係一啲人呢连自己控制几时听一个网台嘅 live 或者听一个网台节目嘅自由都冇嘅人呢就竟然喺个键盘后面呢自信心大到咁样嘅。咁就算啦呢啲唔好讲尽杀绝。即係有时你讲得太逼即係佢即係如果令到人轻生或者做出一啲可能自阉嘅情况好似又唔係几即係过意唔去嘅。即係话晒佢都嘥咁多时间嚟听我 live 呢呢啲係重要嘅资产嚟嘅对我嚟讲。咁所以呢即係但係如果你读都唔读佢呢睇都唔睇佢呢佢有可能走去轻生喎。因为连为一个渠道俾佢发挥下嘅自由都冇呢的确係好惨嘅。咁所以讲到呢度就算啦。OK, 剛才讀到哪呢啊 ,Dicky, 你是不是沒有 subscribe, 即是沒有 like 我 page 的呢或者題目都講了你還問的同埋我覺得真的問題都多餘的那個幾鐘或者兩個幾鐘或者三個鐘我唔通真係講一個話題咩大佬係咪 Ultraman 096 Sound Goodler Sirio K I've General He Dickie 曾今日有乜嘢吹 Dickie 曾睇真人表演食晚饭 Onizuka 64大家好 Jack Music MB 邓模式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 咁跟住阿 Dicky 呢個咩嘅表情呢睇下先。阿 Dicky 嗰個讀唔到喂。 Dicky 曾喜極而泣嘅表情喜極而泣嘅。Dicky 曾知道你唔係講單一話題。 我冇啊即係我頭先返咗阿媽度食飯即係同佢食返餐飯咁樣路過呢就開始嗰啲街站呢我住西九㗎嘛以前。咁呢就好多嗰啲 banner 呢都係嚟嚟去都係陳海欣陳海欣陳海欣。咁我食嗰間茶餐廳呢就連咗七張陳海欣海報喺度嘅。咁呢點解嗰啲即茶餐廳多數都係連呢啲海報呢咁原來呢即係經過經驗啦查證啦或者甚至乎明查暗訪啦原來那些商會呢即是飲食界商會呢就他們成日都有些飯局的。那原來那陣時呢就是不停地洗腦啦或者不停地拉票啦即是這些又不用計入去個 選舉的個費用好得意的。那跟住呢即是有時那些酒樓佬啊茶餐廳的老闆啊即是他們因為做飲食業的時間真的太長了。即係佢真係唔怪得人睇新聞，尤其是啲有線新聞嗰啲咧，咁淨係喺茶餐廳度開住無線新聞。咁無線新聞咧，好多時佢都要考慮有啲人聽唔到聲嗰啲觀眾啊，又或者淨係聽聲嗰啲咧。咁即係佢不停咁樣重複一啲畫面咧，譬如一講開佔中嗰啲人釋放咗咁嘅時候，即係或者無罪釋放咁，佢都係咧不停咁樣重複咧嗰啲放火啊咁嗰啲畫面嘅，即係以我所知，因為我都成日喺街食飯咧，都見到無線嘅新聞咧，無論嗰、那個衛星台或者無線嗰個 landline， 唔係即係唔係 landline 嗰個叫大氣電波同埋唔大氣電波咧，佢啲新聞都係不停咁樣播翻嗰啲 footage 嘅。咁記者俾人打，當然冇影啦。咁仲有嗰啲如果唔係嗰個朱經緯搏人，完全唔使知見到有差人打人啦。咁不停都係呢令到即係老遠譬如加拿大嘅華人就覺得喂香港真係好亂喎、哦、但你睇嚟睇去都係嗰幾個鏡頭睇嚟睇去都有幾個 我認為是有安排的鏡頭，即係無端端有班交通警就無端端一個出現咗啊！明明有好多雜差又唔即係總之成件事係鬼到爆，好安排咗嘅。咁於是乎咧，嗰啲酒樓老闆咧，或者茶餐廳老闆咧，就淨係即係印象中咧，就淨係哇嗰班人搞亂香港嘅。咁但其他咩都唔使理啦，例如死咗好多條海豚又唔使理啦，例如用咗千幾億又唔使理啦。例如嗰啲咁嘅剪鋼筋啊，嗰啲咁嘅外判商一判判九判嘅地盤或者十幾判嘅地盤，而令到嗰、那個興建即係嗰、那個即係基建嗰個質素倍放越下啦，即係呢啲完全唔撚理嘅喎。咁咧一尾咧就黏嗰啲建制派嘅候選人。咁有見及此咧，即係因為我頭先嗰一役咧，即係出一出去食飯已經見到咧，即係陳海欣嘅宣傳咧多到不得了，其餘咧。就是馮檢基啦，咁又唔怪得佢哋，因為呢兩個候選人咧，佢由開始有得補選已經係決定咗補選，又唔使有俾人 DQ 嘅風險。咁但係到劉小麗嘅時候，佢啲 banner 拎走曬，咁最慘就擁咗一個李卓人上去，又唔知道會唔會俾人 DQ 噶嘛？咁啲錢點樣嘥好咧？定係留翻拉票嗰幾日先嘥好咧？咁樣我諗佢都好多呢啲考慮咯。咁我諗整 banner 又唔會整唔切嘅，因為好多人幫手嘅。咁所以，咁所以今晚真係要點都要講一講呢樣嘢，因為咧就好奇怪喎、哦，唔知點解咧，我頭先所講嗰個咧，即係我好擔心佢自殺嗰位朋友咧，就佢就講過一樣嘢咧，就話我收圍揾水。就唔好扮反共喺度，即係我梗係唔會為咗去做呢啲拉票嗰啲嘢啦。其實我就唔係拉票嘅，即係主要分析一下咧點解要投李卓人咧。即係嗱，呢個純粹我嘅意見啦，我絕對同佢冇拉楞，佢絕對唔會使錢我度。咁我同時都講下馮檢基點解會即係振振有詞啊，或者即係你唔聽，你咪話俾我聽唔想聽咯。即係或者嗰啲。建制派嘅議員呢即係成個遊戲點樣玩嘅，我諗好多人都大約略知道㗎啦，咁但我又用另外一啲角度睇下成件事究竟係我睇法係點樣啦。阿塔 ,hello。 Black Tech Hello, Jackie 陳但老探今日有少少火、 啊、 ,Black Tech 成條例之角度都係佢哋 D-Banet 同海報有間賣衣車嘅貼到成個櫥窗都係。Stockies 探长好 ，Forksmark 探长好 ，Pankfork 海探长。 哎呀死咯！个电脑我谂又就系瓜，无端端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个电脑死之前有咩发生咧？可能啲 RAM 嘅问题咧，我就成个画面无端闪一闪，一条横嘅白色巴咯，已经头先开咗节目闪咗三次了，因为我之前嗰个电脑死都系咁嘅征兆，咁啊，我谂。如果大家睇睇下有咩異樣呢，例如例如嗰啲聲話唔同啊，停咗啊，咁啊真係咁我都預咗㗎啦，冇辦法。OK,Angel,Hello,、okay, 你好阿塔望住咩啊，咁啊 ,Dicky 啊似乎你都因為有寫第二個forum 啊或者 Facebook 都成日見到你留言㗎喎，你係咪全日都係聽網台嘅呢，咁我想做個市場調查咧，我睇呢度嘅朋友咧，係咪人人都係起碼都係聽緊五個網台節目以上嘅咧？因為我見到有啲朋友佢特冇識唔使講啦 ，Dicky 真我諗都係嘅。咁其他有冇咁嘅習慣咧？咁啊，俾少 feedback 我啊，不如啊嘛。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安靜嗰個新節目咧？已經 upload 咗嘅嚟 ，upload 幾個禮拜添啊！咁我聽日又慘啊，把聲唔好得。咁我聽日咧又要去幫佢拍一啲訪問啦，因為佢啲嘉賓係粒粒皆星嚟嘅。嗱，今晚就好奇怪啦！經過我哋有一次用呢個 display 洗版咧，竟然得翻四個 display 喎。真係我唔係想整走佢，我只係想試下做下實驗啫。但係咁薄皮。唔走都冇用啦，真係夠撲就講兩句啊！即係如果你講緊，即係你覺得你好撚勁嘅，窒到啞咗咁樣，各樣又乜乜乜咁成，但係又往往佢又唔夠膽留言嘅。 同埋我想知咧，呢度有冇朋友係有睇 Clock and Flap 咧？因為我喺 Clock and Flap 嘅現場撞到兩個網友，都係睇同一場 show 嘅，啲品味都相樣啊。因為壓軸成個 Clock and Flap， 我認為最精彩、最有水平嗰隊嗰個單位咧，就係、是、叫做 Erica Badu。Erica 個串法咧好容易串，即係平時 E R I C A 咧，佢就將個 I 字變咗 Y 字，咁你打 E R Y C A 咧就已經讀一模二啦。 A R Y K A 係冇錯，就讀一模二啦。打到 E R Y 已經出咗佢噶，我部電腦就我 Google 就係咁啦。咁咧見到兩位朋友咧，兩個網友咧都係同一場，即係都撞到就相應到，其實都幾難嘅，因為嗰度幾多人嘅，幾萬人嘅嗰度有冇啊？有冇二萬人啊？應該冇啊，幾千人啦、啊，起碼都，但幾千人都撞到、啊，就係、是、個歷時三日、啊，兩日半咁、啊、樣咯、啊。誒，點解咁嘅喂？哎呀！ 咩事啊？ 我撳走咗個留言添。 仲要有一個網友係你自己戇鳩到走埋去認錯，你認錯人， 哦哦、 然之後 係啊，真係攞到，真係攞到喊啊！真係，通常咧好攞嗰啲嘢咧，我會斷片嘅。咁監製又提一提我咧，咁我另外諗翻起嗰單嘢。咁究竟嗰單嘢點啊？睇下先，咦？我 copy 翻嗰條 Siri 嗰個 link 先。啊，唔知點解我見到兩個啊，喺翻度得唔使？頭先讀到邊個？咦，冇人覆我咯，已經。喂 ，Kenneth 你好，我見到你。咦 ，Gary 好耐冇嚟咯。 Blacktop 同埋有车好似收买佬咁周围大声广播，成日都听到大家好，我系咩咩咩亮船老探，终于有开 live 啦，好嘢！钟锦全，波浪破折号，波浪破折号，波浪破折号。 诶，玩嘢先，喂 ，Hello， 钟锦全，波浪破折号系咩意思啊？我唔明咯。哇，呢、這个诶， 符号个名咯。 我知啊，佢打呢個係咩意思？我想知道。 冇咩特別嘅，佢就係想重複 up 一啲嘢。 冇嘢 up 啊，得個波浪破折號。 佢就係想重複 up 嗰句嘢。 佢冇一句嘢喎、 啊。即係嗰個波浪破折號呢個 phrase 咯，淨係想重複。 哦 okay、喂，咁呢位阿 Lang Su 人咧，你真係好得意喎！老探終於有開 live 啦，我冇停過喎，我連續兩年半都冇停過開 live 喎，真係。我就算嗰日未放工，我都起碼頂住先喎。你咁樣講咧，即係嗱，通常呢啲朋友咧就喂你好啦，冇見啦，你電話改咗，揾幾揾唔到你哋喎嗰啲咧。但係人哋個電話都冇改咗20年啦，咁嗰啲。 同埋有啲人話冇做網台噶 咯 喎，咁樣。 一係就係咁咯，即係除非啊呢位 Surian 咧就啊大班自從翻加拿大都冇聽你把聲咯，但係其實大班翻加拿大之前嘅兩年我已經冇喺 D100 咯，你係咪呢類先啊？或者？你喺DBC 做嘅舊同事，咁原來啊，你又知道啊，無端就聽到，終於聽到開翻 live 咁樣。咁所以呢個終於呢個字咧，唔係一定啱用嘅。喂，答下我啊！我想問下你係咪究竟係嗰班人啊？如果唔係咧，就係我講嗰啲，喂，屌你個電話改又唔出聲咁嗰啲咧，因為冇見十年嗰啲人咧就不失霸氣咁樣咧，就話俾你聽。你嘅問題啊！你嗰個電話又唔出聲咁樣嗰啲。 Kenneth Mukey， 希望你好，探長，大家好 ，Gary Lee， 喺度探長 ，Dicky 同五個或以上嘅網台節目，定抑或係每個網台嘅一兩個節目，留言純粹係睇心情，唔、 哦、 會限時限刻。 哦，我都唔係咩留言睇心情。明點解你咁答咧？喂，咁啊，我意思係話咧，五個節目就唔係五個同網台嘅節目，即係譬如你同一個呢個星匯網，你聽曬個五個節目都算係五個節目，佢有咩意思？即係個時間嘅問題啫，想聽下，咁嘥啲時間喺邊度做咧？咁樣。 包大镬老探好，监制好 ，Jackie 陈监制讲粗口好有亲和力。起 D 两五个网台以上，近排睇到文泽歌台。 喂，有好多人都问我咧，读文泽系咪对路噶？屌，你讲埋嘢懒系亲民咁样咧，即系所谓亲本土咁咧。但系其实崇拜黄毓民同埋上黄杨达噶咁样，嗱，即系我就唔系好熟佢嘅。咁我觉得咧，佢就系、是、只不过系。即係佢親眼或者真係識佢哋嘅，但係佢又唔係好政治噶嘛個人，即係樣嘢都係咩都係我行先噶嘛個人又係，咁所以可能識佢哋都唔奇，因為佢冇咁多時間識第啲人啦可能。咁咧總之越行越講嘢，即係好似因為以佢杜汶澤佢都係靠句句精警啊，講嘢講到好盡啊，講到好驚喜啊咁樣，好驚嚇啊或者好。即係其實講具體啲就誇眾取寵啊咁樣，即係物以類聚嘅，佢都係聽中意聽嗰啲人哇講嘢句句都爆啊，啲票啊屌翻嚟啊，又交易為虎啊，樹敵為樂啊呢啲句句都行嘅，咁佢梗係中意啦呢啲，咁變咗咧就即係好有啲人養貓咁樣要養，一定要養邊種貓嘅，咁屋企有幾種貓就係、是、佢自己啲朋友啦咁樣，咁我諗佢就係對政治一竅不通啦，當然對時事亦都掌握唔多啦。咁啊，做節目嘅時候，可能有啲人做 research 俾啲嘢講啦，咁樣。咁民生嗰啲我都有認同佢嘅，即係觸覺都強嘅。咁但係講政治咧，佢識條春咩？真係，即係黃毓民點樣分裂嗰啲民主力量咁，佢識條春咩？咁咪唔使識噶，係咪先？最緊要行啊嘛。咁所以，我認為佢係咁樣咯。咁同睇佢個網台又冇關嘅。咁老實講，我睇佢個網台。即係佢個 channel， 我都係純粹係睇下啲女嘅啫嘛。即係佢嗰啲嘢都聽到話曬牙啦，屌成日都係咁樣講粗口，已經一啲都唔好笑咯，覺得已經。 Adley 離開探長， Hello， 樂曲杜汶澤好似同黃毓民一樣唔妥快問。 係啊，人講乜佢咪講乜咯，啲人唔撚分析嘅就係咁噶啦，即係。你泛民唔妥冇成本噶嘛，大佬，你唔妥民建聯可能有成本喎，反而咁所以咧，我覺得唔妥泛民亦都好有市場嘅，因為泛民咧全部左交道德撚咁樣，咩都企喺道德最高，咁啊事實上啊真係幾撚行真嘅，老實講，因為佢哋真係都唔入世嘅，都離曬地嘅咁樣，即係為咗個議員個位又當翻工，完全啊冇曬熱情嘅，咁實底屌噶。咁啊實中嘅喎，屌呢啲，咁但係咪咁就要不停咁講住咧？咁啊牛精嘅人，牛屎嘅人一定要聽牛屎歌噶嘛？有乜理由牛屎嘅人唔聽崔健啫？係咪先？咁佢哋有乜理由即係 M K 飛唔肯中意黃宗文先得嘅，大佬？ Echo Lee 有冇睇 American Horror Stories P D 梁杜汶澤主送風情畫？ 哦。我做咩咁凄厉啊？成条鼻屎飞出嚟啊！叫我帮你抹鼻涕，嚟，好凄厉啊 ！Nana， Nana 又病翻啦，阴公，好粗啊条气，又瘦翻啦 ，Nana， 瞓觉。 Mother 135老探你个狗主24搞咗未？梁少云老探你改咗电话又唔鬼出声，十年冇见啦！ 你真系交晒气嘅喎，阿梁生，我其实廿年都冇改电话啦，已经。同埋咧，我以前有个电话叫23043192咧，梗系深入民心啊！即系我冇见卅年嘅朋友都噏得出呢个电话嘅。咁我近年先要冇用啫，因為 landline 對我嚟講真係用嘅機會極少啊，咁 cut 咗我都後悔，所以我想開翻，但係當我想開翻嘅話，你唔係你想咩 number 咩 number 嘅喎，咁樣咯。喂，咁咧就係咯，咁 T-Mono 可能啱啱嚟啦。喂，我想知咧，即係頭先阿監製講一單嘢咧，其實咧。我有個 friend 咧叫阿樂咧，就係、是、skinhead， 戴隻粗框黑眼鏡嘅。 咁咧身形高到肥瘦一樣咁啊，行埋喂一落咁樣，點原來認錯人，我仲哎 sorry 唔好意思，真係認錯人添，真係攞到爆嘅。但係點知佢咦我認得你喎，你咪探長咁樣，因為睇 show 啊，咁啊真係都係嗰幾句啦。我有聽你九吹廿四啊咁樣，就係、是、聽監製講一單咁嘅嘢，非常之攞啦。佢話喂喂 enjoy 咁樣走，即係 moonwalk 咗啦，咁鬼攞係咪先？咁跟住咧再行多前少少啊，見到個 friend。咁我想攝喺啲人群攝埋佢咧，咁點一攝經過有幾位啊女士咁樣，佢喂探長，咁又係咁巧又係，我唔知係咪聽九吹廿四咧，可能聽大班都唔定，睇佢啲樣咧，佢又似聽大班嗰啲嘅，嗰位叫咩話？所謂 Shirley Hong， 咁啊， 我覺得佢似聽城寨 嘅，係嘛？咁佢好似九吹廿四都冇好少見到佢，但係呢個名啊絕對好熟嘅，咁咯就係、是、撞到佢咯。 Timono 冇去 click and flap， 但媒體多數講 Paul 嘅 Jarvis Cocker Angel 呢度問責都會串黃毓民講真好垃圾嘅。Echo Lee 原來有兩季有 Lady Gaga， 有兩季咩？有兩季啊？你誒唔該啊 ，Echo Lee 咧頭頭尾尾講埋，我唔知道你講乜喎。哦，即係你話之前就係講有冇睇 American Hero 啊 ？American Horror Stories 啊？是不是讲僵尸的那套东西？ 不知道、 啊哦、都挺难搞，因为呢有很多朋友呢就不是准时入来的，有时谈到一半呢，我知道他们都不 care 的，但是有时候想满足他们回答他们的东西呢，就要回答到一半。喂，那呢就黄毓民不是杜汶泽都有串黄毓民讲真好垃圾，是不是两句东西来的？我不知道，应该是啊，咁其實垃圾冇所謂嘅，即係大家嘅娛樂嘅又唔使錢，有幾可又唔係垃圾啦？即係你聽九吹廿四都好垃圾嘅，又唔做 research 就噏得出又噏，又唔係專家又唔係專業人士咁樣，咁你都聽嘅，即係俾面啦，證明係咪？咁啊唔好話人哋啲垃圾咁，千祈咁起碼佢哋有製作成本啦，有波啦睇下，同埋。有啲 get 度過曬啊咁樣，我即係我係非常正面嘅對佢節目嘅娛樂性方面。 On to 47 Adi，Hello 大家好 ，Jackie 同 Shirley 同係城寨 T，、oh, 好似 D 100嘅李小姐一樣粉 ，Dicky 同 T 粉。 哇 ，Dicky 真幾勁啊！聽到啊， 我知啊， 哇勁啊！ 我都覺得係城 寨，好似因為好熟嘅呢、這個名字真係。 佢似去城寨嗰啲網聚嗰啲姐姐。 好啊，幫我加熱水啊 ，thank you。 城寨網聚嗰啲姐姐。 係唔該，係咯，嗰、那個姐姐咧，即係嗰班啦。啊，我可能見過佢添啊，因為有幾次所謂嗰啲天才表演魚賓籌款，其實應該調翻轉籌款，為咗籌款就天才表演咁樣嘅。你知啊，嗰度嘅款好緊要啊嘛，呢個環節真係。唔知點解越有錢嘅人就越緊張嘅呢啲，好正常嘅又。啊，所以你好喺度啊，喂 ，hello 你好，我記得你嚟過網聚嘅應該，咁咧就好似見過你嘅真係。咁啊係咯，喂，咁啊有人問咧，即係 Timono 啦，你冇去，咁咧媒體多數講呢個 pop 嘅Jarvis， 哇，我唔知點解咧。我多數朋友都嘩好正好正正到爆咁樣，喂但我睇咗15分鐘頂唔順閃咗，啲音樂又老土，佢個造型又好難睇啦，而家以前好鬼有型㗎嘛，穿到紫色西裝咁樣，咁但係嘩而家老咗，佢又好似有啲酗酒嗰啲傻佬咁樣，咁所以真係好難頂㗎，同埋唱啲歌呢又冇以前嗰啲咁好，以前嗰啲扮嘢啲，但係而家親民好多嘅事實上。但我覺得好老土咯，啲音樂嗰個品味，咁唔緊要啦，即係唔係人個嗰、那個意見都一樣嘅。咁總之我第一身，我感覺無論喺音樂層面、氣氛同埋個技術，都係我真係俾得三分半咯，頂籠。 但佢幾好笑啊！佢喺油麻地嗰啲歌廳。 咁呢樣好笑還好笑啊！咁我講緊 Golden Flam， 即係我事實上我十五分鐘頂唔順走咗。咁但係唉，懶突出咯呢啲咪。即係我啲朋友個個都贊好，咁即係我又贊好冇面㗎嘛，即係咁解啫。啊，所以啲空話冇去過網聚啊？ 咁可能認錯人啦，因為好似 Shirley Hong 呢一類嘅中產嘅女性咧，就好多喎，真係，即係唔知係夾阿細娘，因為唔知咩原因。 黃師傅咯， 佢又唔係黃師傅，唔似。哇，Shirley Hong 嗰啲使乜睇黃師傅啊，大佬睇黃師傅嗰啲已經。咩噶啦？ Shirley Hong型好多， 梗系啦，你 有品味， 你起碼會走去聽 Clown Flap， 聽黃師傅嗰啲，頂籠聽李隆基啫嘛，大佬點同？ 唔會， 點解唔會？ 我咁靚嘛？ 李隆基同李隆二咯，覺得已經冇咁靚噶啦。 Shirley Hong 喺 Altv 四七同報獲蔣懷祥選擇的睇杜汶澤，其實就預咗係睇垃圾家啦，唔會預期佢有咩養分嘅嘢得到啩？嘿。Jackie 曾仗义通常疏财 ，Shirley 控系啦，老得太快。是由人探长好 ，Fun Break 放猫咪出来好 ，Shirley 控 Very Keep 多度最好睇。 系啊，冇错啊。喂，自由啊，是由人啊，真系第一次见面，做咩咁好留下言咁咧 ？Fun Break 放猫咪出嚟，猫咪死咗十啊冇啊，猫咪死咗几耐？死咗三四年咯。 系 唔熟嗰个 死啊！即系是但一只猫啫。 哦，即系统称猫咪咁呢只 Lana 咯喺度啊，好中意同人倾偈搭爹嘅。 一 间 房只 tripod 啦 ，tripod 好麻烦嘅，眼手眼脚嘅 tripod 系咯 ，Eric Cabadu 真系好睇嘅，只不过咧，我听佢旧嗰啲歌咧，嗰啲系冇咁 commercial 嘅。如果大家喺YouTube 度聽，即係揀佢嚟聽咧，即係而家介紹翻啦。如果冇，即係未去過 Cotton Flap 或者唔係話好中意揾歌聽，又冇咩方向咧，你不如打 Eric Cabadu， 佢有啲 live 咧喺個書室嗰度，即係嗰啲類似書局嗰啲地方，好精彩嘅，即係地方細細啊。佢 line up 咧次次都唔同嘅，因為我睇過一啲咧，又用好多 brass 去 back 佢嘅。有啲咧就一啲 jazz band 咁樣，好鬼正嘅，真係唔係講笑。 Cornelius 都好睇啦。 唔知有冇人睇咯？阿 Shirley Hong 有冇睇 Cornelius 咧？即係嗰個咩龜咩龜唔啊？嗰、那個叫 小乜 啊？小乜，即係我唔知啊，但我識佢好耐㗎啦。因為以前睇 YMO 咧，當佢哋老咗之後，佢哋 live 都揾好多人嚟玩㗎嘛。咁咧有揾佢彈吉他嘅，咁個樣好似阿明哥嘅咁樣，唔係賣飯盒嗰、那個，係黃耀明嘅。啲人叫點樣叫黃耀明嘅話？ 明哥。 唔係，阿 Alan Yip 點樣叫嘅話？ 耀明咯。 阿耀明啊，好似耀明嘅靚仔嘅吉他手咁啊，但係而家老咗咧，咁啊係咯，都非常好睇嘅，即係嗰啲音樂有啲驚喜咯，我覺得，因為 live 都玩到咁嘅水平，同埋佢哋攞啲聲咧，即係同埋個 mixing 咧，即係唱片嘅級數，但係係玩到 live 嘅，同埋咧最難得嘅咧就係佢哋嘅 live 咧。是跟個 video 呢是 absolute synchronized 的，即是譬如那些動畫那個波滴下滴下那些 timing 那么 detail 呢都全部跟晒，即有時不可以，即不欣賞日本人那些紀律性。那如果講紀律性呢，就不是只是日本人的，我記得那個Pink Floyd 那個歐洲的 tour 呢，即講緊八幾年冇咗 Water Water 的時候呢，我覺得佢哋搞嘅 live 咧係精彩過有 Water Water 添啊，其實，但係唔知點解好多人就係中意 Water Water 嘅。咁咧就嗰、那個 live 咧，我見到佢即係分析佢點樣可以做得到，因為 Pink Floyd 係最早期嘅 Visual Rock 嚟噶嘛，即係講 Visual Rock， 大家以為日本嗰啲啊，咁但我意思嘅 Visual Rock 咧就唔係日本嗰啲戴曬染曬墨紅帽嗰啲嘅，即係就係 Visual Rock 就係咧喺個舞台嗰度咧就配合好多燈光道具。爆炸、聲效同埋啲影片去同步嘅，咁八十年代有幾艱難嘅，其實做呢樣嘢。咁 Pink Floyd 咧就係、是、用一個重金咁樣加上佢哋嘅 idea， 同埋佢哋啲歌好嘅 dramatic 嘅 arrangement， 咁咧就做到呢、這個live 嘅，咁非常之 impressive 嘅對我嚟講。咁咧佢哋就係靠一部叫做 MC500 嘅 sequencer 係 Roland 嘅。咁咧就將裏面所有條 guideline 咧，即係可能係 click 啦，可能係一啲提搶嘅嘢，咁佢哋就 headphone 先聽到嘅。咁咧嗰個 MC500 咧就同個畫面咧就係絕對係 synchronize 嘅，因為當時嘅錄影機咧 Betacam 啊嗰类或者 Umatic 啊，应该系 Betacam 啊。咁已经有条 time 曲，有条 SMPTE 嘅曲啦，叫 SMPTE 啊，定诶 SMPTE 唔记得点串啦。咁咧有条 SMPTE 嘅曲咧，啲咕噜咕噜咕噜嗰啲声嚟嘅。咁咧佢就可以由个 MC 500就 jam 出嚟，叫个 Betacam 去就佢又得，又或者喺個 VetaCam 就出個 SMPTE 嘅曲，懟翻個 MC 五百落去升翻就得。咁透過個 MC 五百咧，所有嘅 musician 咧聽到佢嘅指令咧，咁你跟翻佢個曲，跟翻佢嘅編排，照玩翻。當你首歌好熟嘅時候，又好有技術嘅時候，根本就十拿九穩嘅。即係對於一啲好 professional 嘅 musician 嚟講，咁嗰個 live 就係咁樣。拍咗出嚟咧，即系 live 做到啦。咁兼夹咧，佢有十几个国家嘅 tour 咧，佢将十几个国家嘅 footage 咧剪同一条一只 LD 啊，买咗买过两次，因为第一次只 LD 唔知裂咗咧，里面发咗毛咧，咁啊抌咗佢，跟住再买多只翻嚟，啲画面仲靓啲添，因为 remaster 过，好似系即系日本版其实系。咁咧跟住之后咧就已经唔系话好多时咁多樂隊，即係或者我鍾意睇嗰啲呢都咁 conceptual 嘅，即係嗰個鍾意嘅畫面同埋意思呀，係好即係成件事除咗聲同埋畫面。咁但係講今時今日呢，就對 band 呢都注重 visual 㗎啦，因為呢今時今日嗰個做一個 visual 嘅現場嘅投射呢，個成本係比較低，同埋個 content 裡面呢就比較多人去做咗呢個行業。咁變咗呢，你去睇 Cock and Flap 或者睇外國啲 band show 呢，根本上就已經冇咩 show 係冇 visual 喺後面，已經成為其中一樣必須要同音響燈光同一樣重要嘅一個部分嚟㗎。咁所以有人提咗啦，就係小山田圭吾。咁呢就佢個 live 呢就非常精彩啦，有好多唔同嘅動畫啦，好有型嘅lighting 啦，同埋啲 idea 係非常好嘅，同埋佢嗰種 style 呢我非常鍾意嘅。咁啊好 enjoy 啦，即係三日嘅 Cock and Flap 我最 enjoy 就係最尾嗰日呢兩隊 band 囉，即係呢兩個組合囉，未必呢兩隊 band 嚟嘅。咁我 Dicky 就講咩呢，剛才你而家有幾多人啊？ Caribou 我都鍾意，幫我探長唔得呀。 邊度啊？ Caribou 囉。 哦，我唔係唔鍾意，但係唔可以聽好耐囉。 聽一半我都 OK。 你頭先去死啦，我唔見咗個版嘢先。等等先啊，搵返個 window 先。 Jackie 曾易经朱手、陈丹吃泪、唱怀赠 Siri 把声大骨陷阱好多好应声、我按住四七下午十一时十一分见到110人、Shirley 控 Cornelius 又话 Shirley 控好好睇、熊熊猫咪几多岁去噶？是由人外用咗老公部机、我系上次想见 Checko 猫咪那位、慈母呢小山田圭吾、是由人 Checko 也要注意体重、不要过肥，我那隻胆结石好惨、做咗两次手术但最后都走了、 Learn Shun 和 Synthesizer 鍾意 Roland 多过 Lamher。 你冇人见到肥猪呀、喂嚟呢度Chaco 行过嚟 Chaco 入镜啦 Chaco， 但系嗰位自由人先生咧，Chaco 系 C R A， 有 I， T R T R I C O Chaco， 咁啊即系三不像咁意思，因为佢有三日色，又兼教我早排打个。Last Guardian 嗰個 game 咧，嗰隻神獸咧就叫做 Chaco 咁樣咁解嘅。咁 Chaco 有膽石都冇計啦，佢其實唔係食好多嘢嘅。不過佢咧肥，佢肥腫咧冇辦法啦。同埋佢啲毛咧好厚啊， 好得意啊佢啲毛。 係咯，地氈咁樣啊 ，Chaco。Chaco 好臭串嘅啦，表情就知道。Chaco 好酷啊，但係。Chaco 得意啊 ！Charco， Charco 咧，你好地地咧，你引佢嚟都好啊。但你鑑生捧佢嚟咧，佢會哇，佢拗嚿刺子走啊！佢想個刺子有丹拿都被剃嘅喎。 嗯，佢最中意擔呢啲嘢玩嘅。 玩呢條啦，四線仔啦。系咯，喂咁啊！肥叉，好曳嘅佢。咁咧，最近咧有個有個奇遇嘅，一陣間講下先。咁啊，亦都係做下預報先，咁啊讀埋呢度先。喂，梁舒然，舒然咧，你系咪 band 友嚟噶？系咪我啲 band 友嚟啊？ 梁舒然，我 synthesizer 中意 Roland 多过 Yamaha， 唱坏唱英短好易过肥。The key 曾是由人系女仔 ，Jack Music MB 邓模式肥差喜极而泣嘅表情。 哦 ，Hello。 叶国呢班 Hello。 Hello， 梁义国，你好啊，梁义国。喂，咁啊，另外就係Roland 嘅 synthesizer 呢就好似 popular 啲嘅，真係同埋日本嘅樂隊呢就差唔多全部都用 Roland 嘅，幾乎 Yamaha 反而歐西，其實因為 Yamaha 嘅 synthesizer 之所以起朵呢，就因為 DX7， 因為發明咗一個叫 FM3 嘅一個發聲嘅方法，即係其中一種發明嘅。咁其實以前咧好多 synthesizer， 佢都係一啲喺美國嘅一啲教育嘅機關去研發一啲聲效出嚟嘅。咁例如有個叫 VLC 嘅琴咧，就係 Yamaha 就嘥咗好多錢去麻省理工咧，就嘗試模擬咧人嗰個吹喇叭嗰個口咧，因為其實人吹喇叭咧個口唇係不停咁樣震動嘅。咁咧，佢嗰個研究個裡面有啲即係個內容而家公開曬噶嘛。咁咧，佢就用咗啲 slow motion 影個人喺個 tuba 個口嘅時候係點樣震動。咁啊，意圖咧就用一個電子嘅方法咧模擬翻出嚟嘅。咁嗰部琴咧得幾個聲嘅啫。咁咧最勁嘅咧就係去模仿呢個 trumpet 嘅聲。咁但係咧嗰個琴得49件，同埋 mono 嘅，即係唔可以撳 cord 嘅。都要買成2-3萬元，曾經咁有部跌爛咗，我買二手翻嚟咧都要買成6000元。咁玩咗一排，咁即係純粹係支持佢嘥咁多錢研究，但實用嘅層面就比較好低嘅，因為冇人即係冇人會用，即係比較少人用嗰部琴咧嚟模擬翻一啲真樂器嘅。咁因為以前 synthesizer 好流行嘅年代咧，即係80年代至90年代，好多時咧。因為當時嗰個音樂嘅行業咧，可以賺到好多錢嘅。咁好多香港以外，尤其是美國、英國嘅地方咧，好多時都會用一啲唔同嘅 synthesizer， 個聲最緊要新，即係人哋未出嘅，咁啊搶先就用啲最前衞嘅聲去創作一啲歌。因為做音樂咧，其中一種方法咧就係喺個聲音嗰攞靈感啊，即係個聲音有獨特性嘅時候咧，你就用編曲嚟就翻佢。嗰、那個聲有幾咁強嘅，咁咧嗰陣時好多唔同嘅嘢聽嘅，即係其實唔同嘅 synthesizer 產生出嚟嘅唔同音樂風格咧，喺80年代至90年代就見到啊，即係係好明顯每隊 band 唔同風格咧，就因為佢哋揀咗用啲唔同嘅架撐咁樣，因為以前嘅樂隊咧，因為好多 indie 樂隊咧，佢唔可以好似 Quincy Jones 咁樣咧個 studio 有曬任何。全世界嘅兵器都喺佢手嘅，咁佢玩乜都得嘅。咁但係 indie 樂隊咧，可能一部起兩部止嘅啫嘛。即係譬如你睇翻英國樂隊好多 documentary 咧，都講佢哋啊夾錢買一個咩 synthesizer， 買一個咩鼓機翻去，就開始就用部鼓機嚟產生佢哋嗰種特別嘅聲。咁嗰陣時有呢支歌仔唱嘅，咁但係後來咧，當呢個製造商咧就發明咗 sampler 之後咧。即係話咧，任何聲都可以取樣，咁啊真樂器就變咗一個好鬼似嘅聲。 咁就大量咁樣縮窄咗 synthesizer 能夠做到嘅聲音。點解咁講呢？因為一個 analog synthesizer 呢，佢係扮嗰樣唔似嗰樣㗎嘛，幾乎係。即係譬如就算 FM3 佢扮嗰樣唔似嗰樣嘅時候，咁其實你話唔似，譬如你扮個 flute 嘅聲，扮個 violin 嘅聲，你根本齋撳一啲都唔似嘅，其實比起後來嘅 sampler。咁但係正正呢，佢唔似呢，咁變咗一種新嘅音樂囉。因為你啲聲唔似嚟講，咁你編曲嗰個人就編到去好聽好順意嘅時候呢，可能用啲唔同嘅 note 啊，用啲唔同啲節奏啊嚟即係揀佢好聽嘅嘢嘅彈法，唔好聽嘅盡量避咗去，就改個編曲咁樣。咁因為當時好多唔係太專業，唔係太嗰啲樂團走出嚟嘅音樂趣味唔係好高嘅人呢，尤其是英國嘅80年代啦，咁就刷新咗好多我哋從來都冇聽過音樂出嚟，就係同呢個器樂器嘅革命係有息息相關嘅呢樣嘢。咁所以當 synthesizer 嘅日子過咗，當 sampler 嘅日子到臨嘅時候，即係PCM 生，即係而家嗰啲電子琴呢，即係樣樣聲都似到飛起嘅。咁似有咩好處呢？就係可以慳返好多真人去玩嘅一啲musician 嘅錢啦。咁但唔好處呢，就係你嗰個聲好似啫，但你彈法唔似㗎嘛。咁點都係一個樽頸位啦，雖然你啲聲好似，但係彈得唔似，咁變咗不倫不類。咁所以呢，而家嘅音樂呢，多數都興返搵啲真人去彈返嘅。咁 synthesizer 呢，只係一個輔助嘅作用嘅。咁成個啱啱即係就係呢幾十年呢，我有幸嘅見到曬嗰個演變啦，即係由啲好 analog 嘅 synthesizer， 淨係出 mono 嘅又有，淨係出啲好簡單死板嘅 sequence 嘅 MOOC 個 synthesizer 又有。咁 MOOC 你成日都仲聽到嘅，例如呢個午夜快車嗰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嗰個 bass 嘅聲呢，就係用呢類咁嘅好 sequencing 嘅一個 synthesizer 做出嚟啦。甚至乎最近嘅The Stranger Things 嗰個主題曲啦，都係懷舊用返 George Moroder 嗰個年代，即係頭先我講嗰個午夜快車嗰種咁嘅聲效啊，或者嗰種咁嘅 arrangement 做返一個古老當時興嘅一個主題曲。咁因為嗰套劇呢，真係講緊八十年代一班細路仔嗰時係好過 E.T. 㗎嘛，咁佢將所有嘅嗰班製作人嘅年輕時候嘅最興嘅嘢呢，就擺曬落去嗰個 Stranger Things 嗰度，連包括音樂都係擺埋落去呢。咁我哋呢啲咁嘅老坑呢，真係睇得好開心㗎，真係。咁話時話呢套劇呢，本來呢就話十月會有 Season 3嘅，咁大家呢又怕唔切，又褪到出年啦，真係頸都長啦，真係。點解大家又瞓曬覺啞曬咁嘅咧？點解唔繼續留言呢？ 是由人大滿足見到他了，和我以前那隻好像呢，好開心。夜了，我要睡了，明天要早起，再看重温。 拜拜。喂，咁頭先講到咧，關於 Trigo 咧有個傳聞咧，咁咧。實不相瞞，咁預告下呢，我呢就來不時呢，即係見到一啲奇人異事呢，我都會走去即係希望 cover 到喺9/24裏面嘅。咁呢最近呢，就我有個朋友，亦係我工作上面嘅其中一個成日都會有機會合作嘅 拍檔 啦。咁有一位化妝師，咁呢佢呢就佢覺得呢佢天生異品啦，咁佢好容易會接觸到靈界嗰啲嘢嘅，咁啊成日都聽佢啲鬼故㗎啦，咁但係叫佢上鏡佢就咦嘢嘅，咁所以呢請唔到佢嚟呢個猛鬼 studio 啦。咁呢個人就真係同佢嘅緣分就真係幾奇怪嘅，因為呢我係拍怪談嗰陣時認識嘅，咁佢就係怪談電影嘅個化妝師嚟嘅。咁呢於是乎咁佢一路都耐唔時呢就會講下啲鬼故俾我聽啊，咁無端端喂有單嘢勁啊咁樣話俾我聽。咁原來呢佢呢就去認識咗一個奇人呢，嗰個奇人異事嚟㗎真係。咁呢因為呢家族嘅遺傳呢就令到佢有一個通靈嘅能力嘅，不單止通靈啦，同埋一啲預知啊，或者一啲又唔係即係佢又唔係茅山 又唔係道家，佢唔係完全唔係呢 background 嘅。咁但係佢嘅上三代係呢一類 background， 但係咧佢之後咧冇一代係做即係以呢個為做職業嘅。咁到佢呢一代咧，咁又佢太婆就陰點咗佢。咁咧你呢一代咧就有兩個人係要承繼我嘅衣缽啊咁樣，無端端就叫咗佢做呢一行。咁但係我哋無端端做乜鬼呢行啫？即係你有 background 噶嘛，要埋堆啊，要上下搬衝度先得噶嘛，又或者要有啲衣紙鋪咁樣做一個 backup 咁樣，你先可以有生意噶嘛。咁佢點解入咗呢行咧？就係、真係迂迴啊！咁後來佢啊太婆咧就揀咗佢，又唔揀佢表弟咁樣。咁但係冇幾耐咧，佢就因為有啲身體有啲好嚴重嘅疾病咧，入咗醫院之後咧，仲死過翻生，仲喺呢個 ICU 嗰度。證實咗死亡，掹曬喉，咁突然間有手掹翻上嚟，咁啊彈醒咗，咁於是乎咧就令到佢失咗明，即係一隻眼完全失明，一隻眼咧就係得翻三成嘅視力，咁變咗好似個天咧逼佢做呢樣嘢咁啊，因為做呢樣嘢係最賺到錢啊，即係一個可能有啲意外身體受損之後，咁同埋啲能力就大增嘅。咁於是乎咧，我話咦，哇嚇，有咁嘅人，不如介紹我認識啊，想唔想上鏡啊咁樣。咁因為住得太遠嘅關係咧，咁於是乎咧就安排喺户外見面咧，就錄咗少少一啲嘅 interview。咁咧我就經過剪輯之後咧，我就會定期放送翻，可能喺九吹廿四頭嗰十五分鐘啊咁樣。我一暫時都未決定嘅。咁咧。其中呢即係我玩命呢俾我條命佢睇啦。咁佢除咗望咗我面相之外呢，我仲俾個手去摸下啲手指呀咁樣啦，佢又講到一啲嘢嘅。甚至乎我俾個 Trico 張相佢呢，佢都講到一啲鮮為人知嘅嘢嘅。同埋佢冇可能知，但係佢有好似見到啲嘢咁嘅張相嗰度。因為呢佢嘅視力差到呢，佢咁樣嚟聞相嘅，即係開俾張相佢睇要咁樣睇到好近呢。咁但我留意到佢咧 scan 緊張相嘅時候咧，佢隻眼球係打橫狂揈嘅。咁咧佢好似唔知喺度 scan 緊定係唔係我哋睇嘢咁嘅 pattern。咁所以呢、這個真係的確係奇人嚟噶。咁所以即係希望有時間快啲剪俾大家睇啦。咁賣少少關子先啦。咁啊同個 Trico 有關嘅咁樣咯。 Walt Yun Shaway MJ Kingston 做歌啲真的好好听，就算是假假的都好好听。你是比较次次都听重温，第一次听 live 好开心啊！ 人哋李 监制探长好，大家好 ，Isabel 梁港币50元。 哇 ，Isabel 听 live 就有 sponsor 啫，多谢晒啊！咁啊，好多人咧呢度唔知道究竟。點樣喺度可以 super chat 呢，即係話點樣 sponsor 到我呢。咁你見到成個 chat room 底下呢有個哈哈笑啦，另外呢就有個即係 emoji 啦，另外隔離呢就有個四方有邊有方角嘅 dollar sign 呢，你就可以透過佢呢 super chat 到。咁雖然呢就會俾 YouTube 嘅有關嘅機構呢就會唔知 bank 定咩呢就會收取 30% 左右嘅傭嘅，或者手續費嘅，咁我覺得都抵佢賺嘅，因為設計啲咁嘅咁方便嘅，即係一時衝動就撳咗噶啦嘛，係咪？咁啊，但有時衝動都唔係啲咩事嘅，即係你衝動嘅時候就令到大家都好開心，都值得嘅，我認為。咁啊 ，sponsor 主要係 sponsor 啲乜咧？咁有位hater 就話呢啲係維穩費，咁我唔知啊。Isabel 是不是維穩費來的呢？咁呢即係我可以同嗰啲人講啦，即係我又唔係懶清高，即係只不過呢我又邊度有資格收到維穩費啊。喂，如果你係中共或者你係建制派或者你係港共政權，你會唔會俾一個得千幾人聽嘅節目有維穩費啊？況且呢個唔係節目嚟嘅。咁所以嗰個人我都唔好惹佢咁多，因為即係連咁都覺得係有維穩水去照耀一啲千幾人聽嘅 live 咧，呢啲人真係彎彎地嘅，老實講，所以真係唔好睬佢。喂，咁啊 ，anyway，thank you 呢個啊 Isabel 啦。OK， 喂，咁咧就頭先就講咗 嗰位奇人咧，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咁嘅經歷，或者相唔相信呢啲咁嘅，即係我覺得佢係 remote viewing 添啊，簡直係，因為佢講過一個經驗俾我聽咧，就係、是、當我做緊學生妹嘅時候咧，即係眼仲係好正常啦，當時咁無端端行過一個商場咧，就有兩個粗大陸口音嘅地盤佬走出嚟，就係咁望住佢。即係好似專登同佢講一啲嘢，係咁講一紮嘢，都唔知佢講乜嘅。嗰啲類似方言啦，定可能佢唔知道嗰個地盤佬嘅鄉下喺邊度啦。咁一個口默默，一個就有聲咁樣。咁跟住嚇到閃啦。咁預備想避開嗰兩個地盤佬嘅時候咧，突然間有個咧好似做緊嘢嘅消防員喺個停車場飆咗出嚟。而嗰個消防員咧就望到好實。但就冇出到聲嘅，咁之後咧嚇到佢咧，即係唔知咩事咁翻到屋企話俾阿媽聽咧，因為佢阿媽梗係叫我，唔好理啊呢啲嘢，你理唔到咁多噶啦咁樣。咁點知到第日又行過同一個地方啦，咁咧有個商場嘅阿姨咧，佢認得佢嘅，因為一個中學雞成日行商場買文具啊，買啲女仔嘢好正常，而嗰個商場都係。老少咸宜嘅，咁喺筲箕灣有個斜佬嘅叫天悦廣場嘅地方咧，有好多細鋪噶嘛，咁同埋啲街坊又好熟，認得你咁樣。咁點知佢話咧，有個女人咧就見到佢，就即刻衝埋去同嗰位奇人講咧，嗰位奇人叫 Crystal， 咁咧就同佢講話有啲嘢想揾你幫手喎咁樣。原來咧就～原來個消防員報夢俾嗰個街坊聽，就叫個街坊就揾一個學生妹就幫佢手去做一啲嘢咁樣。咁咧就係、是、做啲咩咧？就係話帶翻嗰個消防員嘅靈魂翻佢自己屋企，因為唔知某啲情況底下咧，因為消防員翻唔到屋企嘅，咁成日喺翻嗰個案發現場嗰度流離咁樣咯。咁於是乎咧，即係呢單嘢第一次咧，就同呢啲靈體有接觸嘅。咁咧，同呢靈體有接觸咗之後咧，就佢原來發覺自己有咁能力嘅。咁啊，詳情咧，佢好似喺我訪問嘅裏面佢有講到嘅。咁所以就係咁啦。咁所以係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即係我唔排除我再入去揾佢，因為我喺呢個節目講之前咧，都曾經同兩個朋友講過呢單嘢。佢話好有興趣啊，想去探下佢啊，想俾只膠嘅龜去問下只龜究竟對佢好唔好啊咁樣嗰啲咧，即係試下呢啲嘢咁樣喎。啲心地都幾好啊。 Isabel 都聽咗你三年啦，由低100開始到現在 ，Jenny 沒聽兩三集，真的可惜，請探長不要介意。 哦，我又點會麥啊？呢啲我係唔會麥。喂，咁啊，三年前我仲喺 D100 咩？係咪啊？三年前即係2005年啊，2005年應該就喺城寨啦，已經。咁可能你仲係聽緊 D100 嘅 archive 咯，可能係咪 Isabel？ 咁啊 ，Danny 係咯，喂，咁就係呢件事就係咁樣啦。依家撳唔翻走嘅，啊，撳翻走。喂，咁咧仲有我想講咩㗎？係咯，補選講完啦，即係我嘅選擇就梗係揀李卓人啦。因為其實我唔係揀李卓人嘅，即係總之。建制派以外最強的對手就一定是揀他的，所謂最強呢，即是很多人都不明白的，即例如有些射落海啊，有些投白票啊，招土啊那些呢，即那些人我覺得絕對是彎的，即純粹是什麼都將個我字放在把口上，即是他不喜歡這個，他不喜歡這個，你這些民主派很快投呢、這個投俾你就含淚，咁含淚俾含撚，咁有啲人咁講嘅，咁咧就有啲人咧甚至乎投咗對家，咁有咩動機咧？即係除咗型之外，咁就最大嘅陷阱咧，就好多人覺得咁樣嘅行為好型啊，尤其是杜汶澤之流咧，咁覺得好型底下咧，就跟住就會做出一啲咧 即係傷害性十分大嘅舉措，就係投對家啦，或者射落海啦，即係射落海就係投白票啦咁樣。喂，咁你贏咗咁點？即係你發咗你心頭之憤咁啊點？咁但係對個社會有冇好到咧？或者有冇衰到咧？咁呢啲朋友完全當然就唔識得咁諗啦。即係如果識得咁諗，佢就唔會聽黃文啦，係咪？識得咁諗就唔會聽鬱文，係啦，冇錯。即係嗰啲好撚戇鳩啊，一味咩都要贏，最緊要行先。即係自己好有個性，即係我要同你與別不同嘅，即係同與別，即係與別不同，即係同你唔同啦。咁樣標奇立異嘅人咧，先至會有咁嘅舉措嘅啫。咁我相信呢度都應該冇呢啲人嘅，因為有咧，一係做 hater， 一係咧就唔肯聽咁樣，好正常嘅。咁所以我喺度講得多呢啲都嘥氣。咁至於大家係咪真係中意李卓人咧，覺得做唔做一個自己男朋友咧，做唔做一個自己女婿咧，咁啊先至選擇投唔投佢嘅。咁亦都有一班咁嘅人嘅。咁有啲人就睇佢人嘅，佢人本身個合唔合我真啦，本身佢個人咧可唔可靠啦，本身個人樣衰唔衰啦。本身個人講過啲說話有冇 hurt 到自己咧？曾經咁樣，咁有啲人咁樣選擇嘅，咁咁樣選擇嘅嗰啲人咧，就都未必會投啊李卓人嘅。咁或者有啲人話啊，佢代咗90万又唔申報啊，唔老實啊，咁我點夠膽投俾你啫？咁嗱，呢啲人咧又係非常之唔成熟嘅原因就係而家成個情況唔係投俾李卓人啦，其實而家打緊仗噶嘛，雖然係有違民主，因為啊。同檢機口聲聲話民主選舉就係你鍾意邊個投俾邊個，咁佢又冇錯得曬嘅。咁但係當打緊仗嘅時候，喂，我嗰粒子彈呢係嚟殺啲壞人㗎咗。咁我打仗嘅時候嗰啲即係嗰個士兵有屋企人嘅，即係對家，咁對面嗰啲人都屋企㗎喎，咁我射唔射佢好呢？即係個敵人短兵相接，喂，人都背後都有故事㗎喎。咁打仗唔通唔對冧對方咩？係咪先？咁而家就係打仗嘅時候，我咩子彈都要射，有乜嘢總之個方向由我去對面嘅，我都要支持㗎嘛。就並唔係喂粒子彈俾一個德軍嘅，喂猶太人揼嘅，屌猶太人低等㗎嘛，咁我唔用子彈，我肉搏咁樣走去插佢，咁你又插唔死盟軍㗎啦嘛，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嘅情況呢。根本香港人呢就是這樣逐一逐一就是被很多不同的 KOL 啦，不同的網台主持啦去洗腦，就是令到大家覺得投票是一件很型的事，還有投票呢一定投給一些冰清玉潔道德非常高的人才，我才有資格給我投票給他的，就是這樣是沒錯的當然。但是坐在哪裡呢？坐在最尾如果賴嘢，你就自己領回一些東西咯。即係你點解唔去一個唔揦嘢嘅方法去選擇唔揦嘢嚟投票，而走去一個令你自己好開心要招呼你自己情緒先至走去投票嘅一個方法去選去取捨一啲候選人呢？咁樣即係嗱，我語重心長咁講，亦都分析咗，即係我又唔明大家明唔明我講乜啦，當然咁，所以係囉，就係、是、好多因素呢就令到我哋呢白白嘥呢20年呢就在一個爭拗啦，同埋一個好唔成熟底下去投錯票，而令到成個民主進程，令到呢個撲街嘅港共政府咧有機可乘，就可以上下其手。因為你本身你都散啊嘛，都唔使俾面你，咁所以而家咧，你而家見到今日嘅果咧，咁當日嗰個因咧就係、是。大家呢廿年就做過一啲好唔成熟嘅嘢，產生到今日咁嘅情況。咁所以，唉，真係好鬼老油條啊！講埋啲嘢，但係冇法子，唔係咁講，因為我實在唔係後生啊，即係實在真係幾成熟添。咁所以係咯，講埋呢啲嘢喺度差唔多咯，即係無謂講太多啦，真係。因為明嘅明唔明都聽極都唔明啊。有冇人同我拗嘅？冇人讲呢啲嘢真系。 我转吓一跳咁，宁静一闭门，个悲撞一撞醒，晒三轮车库，港币38元，落定听其人其语，留人生道。人哋李卓人是资深的立法会议员，今次补选一定是冇问题。Nike 声探长，好你点睇陈淑庄无去投票，但泛民常常讲关键一票。 但你呢相次姚松炎补选落大善侥幸的败选，今次李卓人的资历是比姚松炎好很多，这 Key 曾信佢嘅人先至系撞鸠，因为冇收钱又做埋收咗钱交单嘅差事。Danny Lee 逢检机最多介李卓人飙一万票松啲， 一万都死啦，大佬好问噶、哦，那个陈海欣好捻黐线，真系啲财力。喂，我唔系好明咧，信佢嘅人先至戇鳩。阿 Dicky， 你讲紧信边个咧？又系讲到一半，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咁啊，陈淑庄冇去投票，咁啊，次次都会。呢啲通常都係出賣㗎啦，即係陳淑莊，即係最可悲呢，即係我唔係話，即係有乜呢阿 Nicky 講一單嘢，我其實我唔知嘅，你可唔可以具體講少少啊？關於咩唔去投票先？因為即係泛民常常都係關鍵一票，咁所以咪就係要大家及住囉，即係大家不停咁踢爆囉。咁問題就係佢哋都冇糧出，咁佢有時為咗錢出賣咗我哋，咁你咪比較下咯，即係泛民係咪經常出賣啊？每次出賣啊？抑或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幫徒出賣啊？即係覺得係有分別嘅，即係呢樣你自己諗啦。即係你咁樣講，因為咁樣我泛民都唔信啦，咁樣你係冇資格唔信啊！即係你唔投票就自己放棄，即係你見到有呢啲瑕疵嘅，佢嗰次唔去投票，可能真係出賣你都唔定㗎，即係我都唔敢講啊。咁但係，邊個出賣得少啲咯？而家係好折墮嘅香港人真係，即係大家都唔領理咧，即係有得呢啲放咁樣放過咗呢啲咁嘅人咧。咁因為如果平時嘅社民連咧，佢一定會踢爆陳淑莊，當日佢係真係有資料知道佢真係出賣喺某單嘢嘅話，大家全部泛民包括社民連都唔得閒做呢啲嘢啊嘛。咁點解咧？因為唔夠票啊嘛，唔夠票都用住先。即係其實政治嘅嘢就係一個現實，一個利益嘅問題。即係邊個出賣得你多，邊個出賣得你少，大家心中有數。下次你咪唔好選入去咯。咁啊出賣過你啊嘛，真係。咁但係今次李卓人你都要投佢噶，原因就係李卓人呢班包括泛民，佢都係相對出賣得比你出賣你比較少，少過工聯會、民建聯啊嘛，係咪？即係呢個唔使再爭拗。咁所以如果你因為一粒瑕疵，而你又覺得屌泛民咁樣，你唔肯投李卓人咯咁樣，咁你咪自己戇鳩咗咯。遲啲即係東涌嘅居民，你又見到喂揦嘢啦，嗰啲區議員都幫唔到手嘅。咁啊，馬鞍山又係，哇揀得埋嗰啲，我唔知馬鞍山其實嗰個區議員係咩當選啦。咁你有份投票嗰啲，你咪自己自食其果咯。根本嗰啲馬鞍山啱啱今日睇新聞嗰、那個商場，有六間定七間嘅嗰啲美容鋪都係打飛機嘅咁樣，咁可能好多馬佬都贊成㗎，咁係啲女人，咁咪睇下女嘅投票人多定係男人投票嘅人多囉。咁可能男人就因為咁樣投俾民建聯㗎，因為呢喂唔使出旺角深水埗打飛機喎大佬，咁咪梗係揀嗰啲民建聯啦咁樣。即係其實民主選舉就係咁㗎啦，即係邊個對自己有利益嘅就揀佢就啱㗎啦。咁所以你難怪在蛇齋餅種底下呢，那麼多廢佬都走去投民建聯，真的有原因的。因為我認識很多廢佬，即是我朋友的老的媽媽或者上一代，他們不是窮人來的，即是他不是貪那些蛇齋餅種的。甚至乎我曾經在西營盤呢，我認識一個阿姨呢開豆腐舖的，那麼他工餘時間都是成日出席民建聯嗰啲活動嘅，但你聽佢講嘢有情有義，同埋好 make sense 嘅喎，即係佢都係做生意，都係捍衞緊自己個鋪頭，都係討厭呢、這個地產霸權嘅喎咁樣。咁但係偏偏佢就係每次民建聯嘅活動都參加，原因就係一個喪咗夫，個仔又唔係好使做嘢，唔使擔心嘅一個老人家。咁佢唯一公餘嘅時間就係嗰個唱下粵曲啊，俾到個充權佢啊嘛，因為佢係一個領師嚟噶嘛，即係每次唱粵曲佢都係走出嚟一個資深嘅紅伶嘅姿態咁樣喺啲細嘅聯歡會嗰度有得俾佢表演喎。 咁而佢有好多擁等喎，咁樣，因為民建聯的確係成日搞呢啲節目啊嘛，咁你真係益到嗰啲師奶喺心靈上嘅空虛喎，咁投俾民建聯都未，即係佢未必係黑人嚟噶，佢未必，因為只不過佢咩都唔理，淨係你自己嗰個生活，咁好多時就係有機可乘，就係呢啲票成為一個票倉啊嘛，咁呢啲我點樣可以突破到佢呢？咁如果大家都唔出句聲嘅，你又譬如屋企有啲咁嘅家庭成員講你都唔講嘅，係有鳩得佢投咩就投咩，好尊重佢去民建聯食蛇仔餅種嘅，咁你都起碼話俾佢聽，你如果今日你覺得咁開心咧，哇又有得唱大戲，有得有飲食食，有得去旅行，如果你投翻佢票咧，當佢得逞嗰個時候咧，咁你就冇咗今日嘅光景噶咯，你就唔會有人再益你飲飲食食噶咯，咁你所以咧每次咧。你民建聯的餐務會食蛇不是拿一些種那些所有著數全部拿，但是你每次投票呢都是投對家的，啊，這個才是王道嘛。那我覺得每個朋友呢都是應該借家人聚會的機會呢去提醒你老人家呢投票一定投給，民建聯的對家，即是民主派，但是呢把口呢就一定是講投給民建聯或者參加足曬佢所有嘅旅行團咁樣，即係唔好擺感情落去，咁你又會長期咧都有人照顧你嘅娛樂啦，長期都有人嘘寒問暖啦，同埋有得飲有得食有得玩，即係你平心靜氣咁同佢講，同佢分析翻呢一點咧，咁我覺得都有改善嘅喎，即係你唔好完全唔同佢溝通，又亦都唔使鬧交嘅，咁大家唔通做唔到咩呢啲嘢係咪先？咁嗱。如果你覺得我維穩呢，你就畀維穩費啦，維快啲。咁長毛都講咗好耐㗎啦，佢講得好簡單，佢話食窮民建聯投票投社民聯嘅咩，但你邊度食得窮民建聯啫，屌人哋畫幅咁嘅鬼畫符嘅字畫都籌咗2000萬，佢啲錢點樣嚟嘅啫，佢冤枉錢嚟嘅全部都，咁如果你咁樣講畀你啲長者聽嘅話，你好認真咁同佢講，喂，如果你下投票投俾佢，你頂窿食多一年，食埋出年，因為立法會咧超過半數議席咧，佢就真係唔肯使搞啲蛇仔餅種，已經坐定粒六，為所欲為，好似澳門咁樣，咁有乜為呢？咁所以咧，老人家，即係如果你又係老人家嘅話，或者你有朋友老人家嘅話，你不妨用呢個角度去同佢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咁可能佢支持都唔定嘅，係咪？ 留人生道 Danny Lee 李卓人士资深的立法会议员今次补选一定是冇。 想读到边度呢？ 迪克曾不过都唔使太担心，因为洛能输咗俾佢口中讲嗰个瞓低都赢嘅人，所以由嗰刻开始佢深知佢已经同曱甴嘅一能量都冇政治能量。Jackie 曾讲紧信芒果，芒果攞嘅人系比撞鸠更撞鸠。Nike 声关于特首致谢动议 ，Danny Lee 现在黄毓民宣传所有的一切都是想攞李卓人做他的宣传去做的政棍骗钱。黄毓民系人渣之中的渣，在 Angel 里我是西九选民，我会投票。我亦想九西选民都去投票。Nike 声指示气氛翻民，常常唔开会。除咗慢必 ，Jackie 曾礼义廉好多铁票，多数系上到楼嘅受惠者。Danny Lee 李卓人直填海岛的宣传，肯定攞到浅蓝的选票。Danny Lee 探长所讲的也是有理由根据支持探长。 嗯， 小明坐火车啲老嘢好盲塞，话攞咗着数投泛民唔好意思，最多唔投票，真系吹胀。 唔投票都好啊，佢投翻民建联就扑街啦。因为，唉，讲起废佬咧，即系今朝我又走去睇早场咧，又一套火。即系我觉得你拎嘢入去食咧，我应该过分噶啦。即系尤其是咧，拎入去食，食完嘅胶袋抌翻戏院咧，咁即我都講過好多次，但係今朝依然係講都冇用嘅，因為我係咁薯佢都唔停。咁我有個，我諗又係精神病嘅，都係帶成個露營咁大嘅背囊咧，入去係咁喺個背囊度抄，背囊裡面嘅硬膠袋喺度抄嘢食。 喂，文氣又在抄嘢食。我諗佢直頭唔理係文氣定唔係文氣啊，即係有時淨係音樂位啲 montage 啊、flashback 都咁浪漫咁樣，佢就走去狂抄啲膠袋，係咁抄嘢食，又成日又出入咁樣，即係佢坐咗入又遮住曬咁樣，即係我發覺好討厭。同埋咧，有另外啲廢佬成日都唔刪電話，同埋啲廢佬嗰啲零星咧零舍客人嘅，唔知點解。咁所以唉，都係剩兩句啫，冇特別嘅，即係自己。希望不要變廢老啦，即係不停咁提醒自己。或者閣下都係老嘢嘅話咧，即係有時真係喺公共場合唔應該咁自我或者咁自負啊，即係好討厭啊！實在真係。 蠢懷長投票取向方面好能採我老媽只跟足我指示，冇乜所謂，但佢自己都唔會中意任戰亂嘅人。 哦，咁你咪好咯，你屋企都文明啦。但好多人咧，即係我正如我頭先講豆腐鋪嗰個老細咧。即係如果你同佢傾偈，同佢相處一陣咁樣，或者你幫襯佢，啲街坊啲好感情，你完全唔覺得佢係欺人嘅喎、哦。咁但係的確係幫民建聯吹雞嘅喎、哦，成個鋪頭都係黏曬嗰啲民建聯啲衰嘢嘅喎。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大家屋企有啲咁嘅家族成員咧，即係不妨咧，即係大家去商量下啦。因為其實民建聯損害香港嘅嘢咧，都唔使好微妙嘅啦。即係求其苦十街市啦，譬如梁振英行都鬧嘅，咁但係佢致謝動議又會走去投贊成票嘅，例如六四呢啲咁象徵式嘅嘢咧，即係你譴唔譴責都一樣噶啦，咁但係成日都護主啊護航啊，最撚戇鳩咧就係早排禁電子煙咧，有好多建制派咧喺即係未投票之前嘅講話裏面咧，都慘到上天棚，尤其是張宇仁嗰啲咁嘅冚家產咧。咁但係最尾投票又投贊成佢禁電子煙嘅喎。即係呢啲咁奇怪嘅舉動，喂，即係你點都要可以恥笑下佢啊，或者同你屋企人講，喂，呢啲人係做緊啲咩嘅咧？究竟佢傷害咗我哋幾多咧？人哋澳門派錢佢又冇得派，關啲咩事咧？咁咩都入佢數都得㗎啦，真係。喂， Jackie 陳廢老邏輯，佢鳩故佢在 ，I've general 好簡單，招土等於投共 ，SHIU 仲陳海華兄。 嗨，呢位係咩兄啊 ？Chan Siu Chong， 你係咩兄啊？我識你啊，好明顯你咁樣叫，因為冇乜人知道我叫華嘅喎，即係呢度嗰啲。即係唔係冇人知，係冇人咁樣叫我嘅咁樣咯。喂，咁我想知咧，即係呢度又係咪有啲朋友咧，就嚟自呢個 archive 嘅咧，即係呢個網台 app 啊。咁因為我最近聽網台 app 咧，已經好多節目冇咗啦。咁啊，勝在啊鄧老師嘅幫我定期 upload 啦。咁同埋有冇啲係？即係經過呼籲嘅走入嚟聽 live 嘅咧，星期四咁樣，咁啊順便就喺度同啲聽網台 app 嘅朋友講兩句啦。咁啊，如果你想 live 留下言啊、吹下水啊咁樣咧，就歡迎你就自己星期四咧就走入嚟YouTube 呢個 group 呢度，唔係 YouTube 呢個 channel 呢度就係 The Stage Tube 呢個 channel 咧就可以聽到 live 噶啦，逢星期四。咦，你就係？Jones Chan 啊，系咪咁读啊？我喺 Facebook 见过你嘅，其实我识你系嘛，本身你好似都系弹吉他噶嘛，系咪嗰位咧？定系阿钟啊？你系影相嗰位啊？因为同名都我见，我记得都有两个嘅。咁因为我旧时嘅 Facebook 咧，即系未喺 D100 做之前咧，就任何嘅人我都 make friend 嘅，即系 Facebook 嗰度。咁後來有啲即係素未謀面咧，有時因為有啲尷尬位咧，就係、是、即係我呢出曬面口呢啲咧，就人認得我唔奇啊嘛。但係對於一啲聽眾或者即係當時嘅聽眾或者一啲網友咧，就有時佢哋相都冇嘅，樣都認唔到嘅。咁我都唔知佢係邊個。咁喺佢心目中咧，就好似成日都見到我，就好似好熟咁。但係當相應嘅時候，我就真係未見過，冇理由扮見過噶嘛，係咪？咁啊，成日都好多老鑑嘅情況。咁我對上一次好老鑑咧，就係 喺呢個二九八啦，有位喺 D 一百已經有聽我嘅店主就好緊張咁樣，哇！即係好似同好熟咁樣傾咗好多偈，但係其實我唔認得佢嘅咁樣，咁佢亦都好尷尬咁樣，即係就係咁啦。即係我唔係話唔應該發生呢啲尷尬，即係我講個 situation 俾大家聽。咁所以咧，如果有啲朋友係我以前啲舊 friend 入翻嚟嘅話咧，即係正如頭先一位朋友可能根本就唔知道我自己開翻麥，但係我其實自己開麥已經有兩年半嘅時間啦。咁所以就希望大家講清楚你係邊個，因為有時咧去到 YouTube 咧個名就同 Facebook 嘅完全唔同嘅，因為 Facebook 咧好似唔使點樣出個樣，或者冇乜人喺度當一個 social media 咁嘅，咁只不過睇片睇片睇片，得閒啊留兩句言咁樣嘅啫。咁所以咧，尤其是YouTube 呢邊嗰啲名咧，我真係多數唔認，可能有啲同YouTube 個 account overlap 咗同一個人，但我都唔會知邊個嘅。咁所以希望大家俾我知你係邊個啦。 SHIU 从请啱啱同老婆睇完 Doctor,White Lamb Jeffrey Wong 探长你好，我是阿林，刚刚收工。SHIU 从请乜都唔系 DBC、 oh, 认识 你 Danielle 讲真食得蛇斋品种的一定不得好死，嗰啲良心已经比狗食，做人有事适可而止。 咁我就唔认同你啊 Danielle， 食得蛇斋饼种而又唔投民建聯的，這些真的懂吃的，這些是一個真是勇士，不是勇士，這些是義士來的，就是因為你要吃它，就是有得吃它呢，它才可以不停地弄落，不停地將冤枉錢益了大家，這些社會福利來的嘛。因為請一些帶人吃蛇齋餅粽的古惑仔呢，它的人工是高過一個社工的，咁變咗你令到一啲古惑仔啲爛泥有呢個鍾意我機會，因為有時以前去買鹹碟呢，有時見到佢哋啲服務呢真係好過黃金任何一間買正版碟嘅或者正版軟硬件嘅鋪頭嘅，即係我當時就心諗，真係黑社會其實俾咗個機會佢能夠令到自己發揮到佢嘅真實嘅銷售嘅才華。咁我覺得係咪一件壞事呢？我覺得對佢嚟講，佢有一個舞台能夠令到表演到點樣 sell 客啦，點樣令到客賓至如歸啦，咁好過佢嘥咗佢囉。咁我覺得蛇齋餅粽亦都係同呢原理一樣啦，佢本身出嚟嗰個動機呢係一定係壞事嚟嘅，係賄選嚟嘅根本就係、是、咁，但係如果你識得利用個賄選要嚟做社會福利，你又繼續去投對家嘅話呢，咁呢件事本身一件壞事就變成好事㗎喇。咁我就唔會好似 Danny 咁樣咁去讀囉，又話人就不得好死呀、啊、良心已經俾狗食咗呀、啊、做人有事適可而止呀、啊、咁所以我唔認同晒囉，真係我唔係曲線呀，真係直講直接㗎呢、這個。 SHIU 從請我哥哥以前喺陳氏電影同做同事、 啊陳氏電影公司啊，是不是花仔啊？你阿哥是即是做製片的嘛，是不是？我記得有花仔啦，有個肥仔，個肥仔呢就是以前做小時候的，還有個女製片呢好打得的，還有個老油條呢阿叔呢就是做製片，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個樣即刻浮現返出嚟。陳氏好勁喎，你有冇聽過陳氏啲勁嘢先？ Jackie 曾蛇齋餅種的錢好大部分是取自區議會，Jackie 曾某程度上是應該用之於民， 是啊沒錯啊，所以的動機可能如果你這樣說未必是估算啦，所以呢就食窮民建聯就對的了，就未必票投社民聯的，就社民民建聯的對家就即可這樣咯。Joe Chan 啊 ，Joe Chan 系咪做小時候嗰個啊？你叫 Joe Chan 都未必認得係邊個。 SHIU 仲長 Joe Chan 我哥哥。 喂，咁啊，問下你阿哥咧，你有冇印象嗰單嘢咧？我咁啱交相啊上去， 咁我見到某女星咧，我喺門罅度見到咧，佢長長頭髮咁樣咧，我見到佢頭髮咧係好似俾風吹到咁樣，即係飄起曬，跟住揞住塊面出嚟喊嘅。咁嗰位女星都幾紅嘅。咁而裡面嗰個女仔片咧，就啲對白咧，即係你咩啦？面前扮嘢啊？點樣咁樣講？即係。是陳氏惡到咁嘅當時，即係呢啲係所謂嗰啲唔知咩社會嘅電影公司嚟㗎嘛，唔知有冇聽聞過呢？ Danny Lee 探長批評我的我是接受 SHU 從 China 組。 哦，阿祖眼突突嗰個肥仔。OK， 我記得啦。喂，咁我唔係批評你喎 ，Danny， 即係只不過。我持一啲唔同嘅意見，用喺另一個角度嚟睇呢件事啫，即係完全，即係可能我唔係好識講嘢，或者有意無意之間咧，係成日都俾人覺得我針對佢，因為我正正就係針對緊一件事嘅時候咧，我唔知係一般香港人嗰種言語習慣咧，就喐啲同自己意見唔同嘅嘢咧，就對佢入座咗啊！即係我唔係我嗱，包括我而家都唔係批評緊 Danny 啊，即係講緊有時我到處碰釘咧，同啲朋友講開一啲我好上心嘅嘢咧，就次次都俾人覺得我針對緊佢嘅。但係事實動機上咧，我就唔係針對緊嗰個人嘅，我係針對緊個現象同埋嗰個原理，或者另外一個角度嘅分析啫。咁啊，唔知有啲咩可以幫到自己。咁亦都往往我都係唔夠你嘅，即係你唔會用咪算囉，或者甚至乎你覺得我下下都包拗，或者下下都針對你嘅，即係所以我剩返能夠傾到偈嗰啲朋友呢，全部都係胸襟廣闊坦蕩蕩嘅，唔係冇原因嘅，真係。所以個剩返朋友真係極少囉，即係譬如諗咁呢啲呢，識咗幾十年咁樣，我講啲咩我又 hurt 唔到佢嘅，因為佢知道我唔係 hurt 緊佢嘛。即係有啲咁熟嘅朋友呢，先至可以即係透過了解我為人，先至覺得我講呢啲嘢冇問題。咁但係唔係好了解我嗰啲呢，就十個九個都話我好撚串啊，即係成日都講啲嘢出嚟都驚俾你話咁樣呢。咁我覺得唔使咁樣嘅，真係。 SHU 從唱我聽翻無奇你講鬼故非常正。 哦，以我所知咧，呢度都好多人係聽無奇或者聽花生台嘅時候嘅無奇咧，就先識得我嘅。因為阿 Gary 佢冇喺花生之後，我都冇上過個節目啦。咁因為我有時喺 IG 咧，甚至乎我都撞到啲朋友咧，因為係聽花生台。認識我嘅有，同埋可能係無奇，就定唔知第二個鬼故咧。喂，原來鬼故咧個 market 真係相當之大嘅，香港講極都唔厭嘅。講神秘學又係講咗講唔厭嘅。雖然嗰啲神秘學就流流地啊，嚟嚟去去都係講嚟講去都係某啲外國雜誌同埋某啲台灣嘅雜誌或者一啲嗰啲關鍵時刻啊嗰類講嗰啲嘢咧，就照窿花似咧。就大家有樂意聽嘅，就算大家知道擺到明係 clone 翻另外一個節目都唔介意嘅，因為真係冇乜廣東話版。咁但係我覺得一聽到兩個唔同節目開始重複咧，都係講翻嗰啲觀點咧，我就覺得都嘥電嘅啦，已經。因為你 clone 翻件事出嚟咧，即係人哋有講過，你有講嗰件事，我覺得係冇所謂嘅。咁但係咧，我覺得香港嘅偏向咧，有觀點嗰啲嘢咧都跟埋咗人哋嘅觀點咧，我覺得呢樣嘢問題真係非常大嘅，即係唔知點解會係咁嘅咧，係咪真係唔夠時間嘅問題咧？真係，即係香港人連做節目、做 research 都要嘥時間嘅嘛，因為咁仲邊有得閒消化自己嘅觀，即係消化之後有自己嘅觀點。是更加奢侈的。那我不明白為什麼小明坐火車呢，那句話我覺得非常 mild 的，但是被人家 high 了。那我現在 show 出來先，大家留意一下有什麼敏感詞了。 小明坐火車即是見到共匪走狗派傳單，黎士峰啊，照要招接， 当缅斯兰再丢落垃圾桶，小张传单向赛人洗脑，小个黎智峰作小恩小惠氹渔民投票攞擦好感。 系咯，嗱呢个小明非常之精辟噶啦，即系呢个都系方法之一嚟噶。咁啊，小明坐火车咧，一系小明坐火车俾人哋 report 过啦，因为佢好鬼火爆嘅，周围辣火头嘅，我非常欣赏嘅。咁但系会唔会系共匪呢个字眼？令到個 YouTube 嗰、那個engine， 即係嗰個 search engine scan 到佢共匪呢個字唔出得咧。咁嗱，因為佢我上次做咗實驗咧，就係、是、寫啲小狗冷擦鞋呢幾個字咧，就實唔出到嘅。咁但係小明一個字都冇啊呢度。咁但係唔知點解又俾人哋 high 咗嘅。咁不如大家又做下實驗啦，即係大家可以 copy 咗，即係共匪。走狗派傳單呢句，大家又試下 post 出嚟。如果冇俾人 ban 咧，冇俾人 high 到咧，咁就即係證明小明坐火車咧係曾經俾人哋針對過咯，會唔會咧？ 人哋利有時接受批評的也是一件好事。正所謂人哋利現時網台的節目有好多都是直講鬼故，你上位。 咩叫直鬼故你上位啊？唔明讲乜？好多都是直鬼故你上位，咩意思啊？我唔明你讲乜。我就知道咧，有啲系做医纸铺啊，睇风水啊，睇阴宅啊嗰啲人咧，上鬼嘅节目咧系要俾钱去卖广告嘅。即系假若你个节目可能10万人听嘅话咧。咁嗰啲人覺得，喂，我上你節目擺低5000蚊，當做廣告，有10万嘅 audience 喎，咁係其實抵嘅，即係喺廣告嘅角度。咁所以我就唔想聽嗰啲師傅咯，因為嗰啲師傅，唉，即係可能我見過見得多啦，亦都相處過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戴定頭盔先。我上次揾嗰個咧。佢有啲人都叫佢師傅嘅，因為都係靠呢行揾食嘅。咁但係問題咧，同佢師奶傾偈咧，佢係竟然係同我對鬼神嘅睇法係好似嘅。但係只不過咧，個市場上咧，啲人咧都要你唔係講到係嘅關係咧，佢嘅宣傳品咧，佢都要講佢自己係唔知咩風水命理嗰啲嘅。但係其實佢係直觀嘅，即係佢係靠直覺同埋靠個 visual， 靠個 vision 去。同你講啲一啲嘢，佢冇乜隱瞞，佢只不過見到咩就講咩咁嗰種。即係我覺得，我反而對佢個神秘嘅力量咧，我會係有興趣啲咯。嗱，小明淨係講共匪又冇事，共匪走狗派傳單又冇事，咁得意嘅共狗又冇事。咁嗱，終於咧 ，Fish 104 Fish 咧出事啦。阿豆冇識講咩先啊？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昨晚去聽地理馬語言 talk， 已經是加場開了3場，每場50人，普遍30至40歲，西裝有不少，做曬筆記，真係有市場。 我問你死未 ？Billy Maya 都有人信嘅，我批嘅真係。嗱 ，Fish 104 Fish 咧，我 show 翻出嚟先。你講過啲咩咁大件事咧？嗱，頭先阿小明再試咧，佢又唔cut 佢喎，點解咧 ？Fish 104 Fish 即係見到共匪走狗派傳單，黎斯峰話：只要招接，當緬斯蘭再丟落垃圾桶，小張傳單向賽人洗腦，小個黎斯峰作小恩小惠氹漁民投票攞擦好感。 嗱，照我嘅分析理解咧。佢會唔會係我想問一問小明咧，你係咪喺另外一個 folder 或者一個地方或者一個 text editor 嗰度打咗一扎字先至 paste 落嚟，即 copy 過嗰扎字 paste 落嚟，就會引致係俾人 high 咗咧？咁啊 ，fish 104 fish， 因為你 copy 小明坐火車嗰字落去噶嘛。咁你又會俾人 high 咗喎，唔係因為 copy and paste high 咧，因為而家我哋眼睇唔到你係 copy and paste 啫， 但係呢個 engine 係睇到噶嘛，會唔會係咁咧？阿 Dicky 又做認字特警啦。 Dicky 陳鵬姐 ，Dicky 陳嘅 Sharon 五 ，Hello 探長 ，Hello，Hello everybody， 共匪有咩問題？當然係共匪啦。唔通共党英雄咩 ？Dicky 陈司徒法证都俾人签啦 ，S H I U 仲 change， 所以咪你讲得好听咯。小明坐火车，小恩小惠。小明坐火车，渔民。小明坐火车唔系喎。 系咯，即系唔系 copy and paste 嘅。咁得意， 小明坐火车做乜要咁转接啫？ 唔知啊，即系我谂出每一个可能啫。咁但系你嗰句真系唔知有咩系值得俾人 ban 喎。等我试下照吸他又俾人 ban 先。不过好似咧喺我自己地头咧，我 copy and paste 人哋嘢系得噶，出到的。大家睇唔睇到我咧？嗱，因为我啱啱 paste 咗落去。又照舊翻，即係見到共九派傳單嗰句嘢，睇唔睇到咧？嗱，我見到阿 Sharon 咧，就係俾人 ban 咗啦。咁咪又 show 翻先，見唔見到我咧？唔知點解喎，真係。 小明坐火車直接打啦，我係好直接噶啦。 咁啊，今次查唔到原因啦，算啦。啊，你見到我嘅，因為以我所知喺自己地頭咧，就冇人會 high 或者冇人會 ban 翻自己嘅。咁啊，有時我成日聽到嗰啲憤怒嘅人咧，就成日話俾人 ban。咁但係其實可能做 live 佢有睇唔切，冇開翻嘅 show 咧，即係因為 high 咗噶嘛，即係俾個機會嗰個樓主咧，即係嗰個 host 咧。就係 high 定係 show 係決定嘅嗰句嘢，咁係咯嗱，啱啱啊 Murder 一三五咧又打翻paste 翻同一句嘢，就又係被 high 咗嘅，咁我而家又 show 翻，兩個都見到啊，因為我頭先出翻啊嘛，嚇、啊、你自己見到自己俾人 ban 嘅都，哦，咁啊真係奇怪啦。哇！仲有一個嘢要宣布咧，有樣嘢就係咧，我今日晏晝咧被確認 YouTube 嗰個 account 咧，我又有個叫 community 嘅 function 啊，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係咩嚟嘅咧？咁以我所知咧 ，community 咗之後咧，我就可以咧喺度 po 相啊，即係 social media 咁咧，即係 po 吹雞嘅相啊，或者打吹雞文啊，就會我唔知道大家收唔收到呢個通知啊。因為我之前我試咗用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我就出咗一張相嘅，咁啊就係寫 Are you ready 嘅，咁唔知道大家見唔見到咧？即係如果有 subscribe 到又加咗鐘，都睇唔到嗰張相，咁請問嗰個 community 係嚟做乜咧？咁樣我而家都未知道，即係唔好咁快講定。咁我想徵求下大家，唔係即係問下大家，喺個 YouTube 嗰度個提示嗰度。見唔見到我擺咗張相出嚟，使咗 Are you ready？ 得隻眼同埋個麥嘅啫，所有人見唔到啊！哼，咁真係唔知道有咩意思。啊，最後咧要講少少同呢個時事無關嘅嘢，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聽？咁以我所知咧，有局部好局部好少嘅朋友咧，都會話因為想聽我講下相機啊、鏡頭嗰啲嘢嘅。我諗100個都冇5個嘅，我估啊。有興趣嘅舉舉手，因為而家都偏少人聽，因為見到話個主題咧，記得投票呢啲咧，真係毒藥嚟嘅。即係大家原來就係點樣去 manage 嘅時間咧，就係見到個話題啱先至入去聽。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太多標題黨啦。咁咧，可想而知，如果大家 base on 呢個方法去揾節目聽嘅話咧，幾咁中伏先得㗎？我成日見到啊二三四嗰位 Kenny 咧，得閒都俾啲好精辟嘅主題我睇嘅，就係話人哋咁樣咪多人聽咯，咁我就即刻去聽下啦。 喂，屌，講兩句嘅啫，譬如話，哇，范冰冰俾五個領導人玩過咁樣，喂，屌，你瞓喺個床下底都唔知有五個啦，係咪先？未必一定喺自己張牀度瞓噶嘛。咁即係呢啲話題，佢又冇真憑實據，又冇咩渠道講俾你聽，俾人聽點解自己知道話范冰冰同五個領導人瞓過。咁但係咧，嗰啲真係過十萬嘅嗰啲咁嘅。咁如果大家真係彎到一個情況，淨係為咗個標題入去睇嘅話咧，即係諗下年中嘥幾多時間去聽節目啦。咁即係唔係話代表聽我啲 live 咧就唔嘥時間？即係只不過係咧，即係又一次證明咗咧，我出過咁嘅標題咧，就的確少人咗好多嘅。即係呢樣真係無可否認嘅，真係食豬紅蝦屎啊！簡直係。 Sharon 唔見唔到 ，SHIU 仲 Chan Community 感證、啊、小明坐火車，我見唔到俾人嚇咗喎，係探長講先知。 我撳翻出嚟啦。 小明坐火車有啊，撳入去冇嘢。Why Lam Jeffrey Wong 深深眼嘅表情 ，Sharon 唔開心嘅女人舉起一隻手，不過希望由淺入深。Lee Darin 拍手。 咦 ，Lee Irene 未見過你喎，你係咪我嘅舊同事 Irene Auntie 啊？ 恆恆探長好，樂培探長好，張長強 探 長。 喂喂喂，又翻轉頭啊！耐唔耐又發癲嘅。 Lee Irene 拍手 ，Lee Irene 好想聽你講攝影啊！哦Danny Lee 有時被人 band 的，有時講的直腸直肚的說話，沒有大不了，為何要 band？ 真的是太小氣了。Ricky John 見到 SHIU 仲長標題同真實君重要，你有啲嘢其他網台冇嘅。 咁但我點樣寫出嚟我其他網台冇嘅嘢呢？我到到而家我諗唔到喎。咁所以即係點能夠用一個標題咁膚淺地嚟解釋曬我講啲乜呢？咁對我嚟講，真係一個難度嚟嘅，因為我每次即係我有啲我認為我真切削見，就未必係我原本嘅預備想講嘅，可能因為大家個留言令到我 trigger 到我諗到啲唔同嘅嘢，又或者甚至乎係改咗度，即係跟咗大家嗰個 flow 去講啲唔同嘅話題嘅，咁所以我出主題係比較難啲嘅。咁就正正因為咁樣咧，一個恐怖嘅平衡底下，就令到咧我可以讀得出每個人嘅留言咯，即係幻想下，我而家 live 得100人咁計啊，咁而家我可以得閒就聽下你講嘢啊，回下你之後，我又可以 base on 你哋有興趣嘅繼續吹落去啦。咁但係假若如果有幻想有5000人喺度 live 嘅話咧，唔好話500人喺度 live 嘅話咧，咁每人一句嘅時候，我真係淨係讀你哋嗰啲要讀咗兩個鐘咯，我就擔心係咁咯。 Lead Irene 唔係 Jack Music MB 等模式 YouTube Community 似 YouTube 版 Facebook 或 IG 留住 to post follower 留言 comment 現時看不到有什麼好處 SHIU 從 Chan Life Life Food 咩 Life Life Food 哦 OK Life Food 叫做 Life 我都覺得幾噁心嘅真係即係當時好多 Life 音樂會呢因為商台逢親佢嗰啲 live 就叫 live 闊咧，咁啊即係等於 XO 醬嗰個道理一樣啦。XO 原本咧就係 extra O 咁解啊嘛，即係特別老咁樣，超級老咁樣，即係啲酒越老齡越貴啊嘛。咁咧就因為有個香港嘅廣告咧，就XO 就係唔知咩極品咁樣咧。咁於是乎咧。一啲人做醬油嗰啲咧，整啲好貴嘅材料，整個醬叫 XO 醬，因為咧覺得佢係好貴嘅醬，佢唔係特別老嘅啫 ，XO 醬唔係醃好耐嘅啫，咁所以咧即係嗰種香港人嗰種求撚奇嘅唔去求真，唔去即係樣嘢都差不多咧，咁啊好多機會咧就將一啲個 term 咧誤解咗，另為另外一種嘢咧就我覺得好低品味嘅呢啲，即係唔係講你啦，當然，即係呢個已經係好多人 新一代嘅人已經以為 live 就等於 live 啦。live 嘅原因就係因為嗰陣時商台佢播好多歌，連啲另類啊或者 indie music 都播埋，咁佢覺得自己嗰場 live 咧就哇好個 variety 好好夠啊，咁樣所以叫 live 啫嘛。咁但係搞搞下咧，好多人誤解咗 live 就係 live 咁嘅嘅中文，咁所以真係冇眼睇嘅，有時呢啲嘢真係。诶，无端 Max load 唔到喎， Max load 见到喎 ，Are you ready 张相啊？我讲紧喺 YouTube 喎，唔系喺 Facebook 喎，好似得你见到啫。 S H I U 仲长，不过节目内容主时间表可以确实啲。 即系点啊？节目内容时间表，即系点啊？即系事后记啊！即系讲完啲嘢，跟住又整翻个时间表。第二个半钟头开始咧就讲相机，零至到三十就讲是非咁样。哇，呢样都对我嚟讲 workload 都几大嘅，因为我做完我就唔会听翻自己讲乜。我觉得呢度得阿邓武式会做呢样嘢咯。不过邓武式咧，佢已经喺个网台 app 啊，即系 archive.org 嗰度嘅 description 已经写咗噶啦。咁但系好可惜就系。只是那些網台的人才有這樣的機會看到咯，但是 YouTube 呢些人就不知道就不知道了，不要緊，保持這樣我都覺得挺舒服。 Jackie 跟你說的那張黑白箱是不是我發給你 Inbox 那張小明坐火車見到的、SHIU 從唱不是主幾時開始下主內容啊、 不明白說什麼。阿 Dicky 话咩？系咪讲黑白相？系你发俾，系你发俾我 inbox 嗰张？你几时发张相俾我 inbox 啊？等我睇下先。哦，系啊，冇错，就系呢张。佢又唔系黑白相嚟嘅，争啲黑白啫，有少少色嘅。系咯，就系呢张咯。哦，即系你会收到呢、這个。你會收到這個提示的，咁有四個人 like 咗，冇乜 dislike 嘅，有樣都唔 dislike 嘅朋友啦，即係嗰啲 unlike dislike 嗰啲朋友，唔知點解，即係可能咧上次因為咁樣嗰兩次俾我欺凌完咧，今次得翻四個，係咪四個啊？而家仲係嘅 dislike， 係咯，都係四個，真係好少，唔俾面啊喂！阿萧聪，我真系唔知道你讲乜，几时开始 show 啊？内容啊咁样啊？咁我唔系写咗22.xx 噶啦咩？已经讲好咗，内容咪就系个标题咯。因为每次我系 predict 唔到我个内容系讲乜嘅，咁所以好出事嘅。咁系咯，即系正如刘仁生讲啦。 留人生舒服就好，呢個 Irene 乜都講咯。 當然乜都講咯，但係我係講緊一個，即係我今次個標題就有少少指導性，就意思咧就係話講緊補選咁樣，即係對某啲射落海嗰班人咧係嘥鳩氣啊嘛，即係聽呢啲，不如聽花生台啦，咁樣仲講得好過你啦，咁樣所以少人咗，即係咁樣嚟解釋點解今次咁少人。 SHIU 仲撑你嘅 FB 广告好吸引主弹入到去要等时间 ，SHIU 仲撑出事咯。 哦，即系你意思话吹鸡文出嘅时候系咪应该即刻有节目咧？因为我通常咧都系提人哋嘅，即系所谓吹鸡。譬如我节目冇话节目，我 live 咧10:30开始，咁我通常咧食饭之后咧。我出個吹雞文就提你今晚翻屋企記住 live， 咁原來你係會覺得出嘅時候就入到嚟就要即刻有得睇，係咪咁嘅意思啊？即係話我開始節目嘅時候吹多次雞啦，係咪？即係咁樣會解決到兩個問題啦。因為我又唔想好自戀同埋好滋擾人嘅， 因為我盡量咧都係一日出一個 post 嘅啫。咁出得太多咧，就引致人哋會unlike 或者 dislike 或者 投訴啊， 投訴咁樣咯。即係我都唔中意好滋擾人嘅。咁呢樣真係兩難啦。即係你個講法我都明白，我唔知我有冇誤解啊？就係話，即係一見到吹雞文就即刻就走入嚟就有得聽啦咁樣。我曾經都咁樣諗過嘅。咁但係有啲人就覺得你咁問先通知啦，都曾經真係有人咁講過嘅。咁自從我哋嗰陣時喺 D100 做咧，咁我好早，我係好早嘅主持人，係會自己即係可能係第一個添，係自己出吹雞文嘅。咁嗰陣時行之有效嘅。咁後來令到成個台要啲 PA 哥哥妹妹做多好多嘢嘅，因為咧我就改變咗嗰個成個台嗰個風氣啊。咁啊變咗人哋啲節目都要出吹雞文，咁我相信佢哋樂意嘅，即係我咁樣做，即係之後佢哋個節目都要咁樣做啦。後來咁唔知即係可能呢個陳聲就覺得一出完就有一聽，你即係我會消化一下或者沉澱一下你嗰個講法嘅，即係如果我冇估錯。 Danny Lee 在 Facebook 的廣告真的也不少 ，SHIU 仲陳咪係咯 ，Jackie 曾網上大奔走，約出嚟隻奏 ，SHIU 仲陳會好啲 ，SHIU 仲陳大家好與時間嗎？ 咁咩會好啲啊？你意思係吹雞文會好啲啊？因為就做節目嘅時候出會好啲咧咁樣。咁不如大家俾下意見啦。咁男生就講：，你中意咪得咯，咁啊，梗係最舒服啦。咦 ，Max Low 做咩 message rejected 嘅 ？Max Low 嚟到節目主頁和訂閱目都睇到用 Samsung， 但用號 SHIU 仲殘我意思時間準成 D Max Low message retracted。 時間準成啲啊！即係就十點半就十點半啦，即係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要求到網上面嘅 live 咧，都要好似電視台咁咧，我真係做唔到啊！老實講，因為我真係唔係全職做呢樣嘢嘅。第一，第二，我有時要趕翻嚟又未做一次，有時機器故障又未做一次，咁所以咧，我放鬆啲十點幾咧，即係我對大家都好啲啦。因為如果寫得太死嘅話咧，做唔到嘅話，我令人失望。你知啊？而家洗同啱夾大聲㗎嘛，即係又唔使你畀錢都有人慘你話咁遲咁早嘅。咁我 so far 我用咗 XX 呢兩個字呢就冇交嗌嘅。咁我覺得舒服嘅。咁所以呢樣嘢我就唔會接納你嘅意見嘅。咁係囉，即係如果你連幾個字即係55分鐘嘅走盞都唔畀到我嘅話呢，咁就算罷啦。即係你咁奄尖其實真係唔應該聽網上節目嘅或者網上 live 嘅。咁就係囉，就係。或者聽 archive 咯，就係咁啦。喂，咁我講下我有咩驚喜啊？今日收到一個俄羅斯嘅包裹咧，就係呢個拆咗啦，唔會開箱嘅，因為呢啲細嘅嘢，呢個又係咁好啲啊，系啦，有打灯好啲，系啦，就收到咁嘅包裹，里面咧就有个我都唔知写乜，除咗啲数目字之外，咁咧就有一个俄罗斯寄出嘅包裹啦，就好明显咧就有镜头嚟嘅，咁咧佢就一支37mm， 即系轻微 wide angle 嘅一支镜头，咁佢 model number 咧就系 IMR1B。咁甚至乎佢個牌子係乜呢我都唔知啊。咁個 logo 呢幾精簡 ,ok 嘅。就係咁樣啦。咁呢佢係一個 M42 即係螺絲掹，即係for舊 Pentax 機嘅掹嚟嘅。咁因為而家呢基本上咩掹呢就即係用咩相機啦，因為由淺入深啦，照頭先嗰個朋友咁講。咁有乜嘢相機呢 ？Suppose 有咩掹嘅鏡頭嘅？咁但係呢種叫做 M42 螺絲掹嘅鏡頭呢， 就佢出嘅轉換嘅轉頭咧，就好成熟嘅，即係話咧，只要加一個 ring 咧，佢就可以轉落唔同嘅相機度啊。舉個例，M42 mark 咧係普遍咧就會出現喺以前 Pentax 嘅鏡頭嗰度啊，即係 Takuma 嘅鏡頭咧，嗰啲就被稱為叫做M42 mark 啦。點解叫 M42 咧？我都唔知點解，係咪個42mm 咁樣類似咧？我唔明。咁啲所有咧都係一啲轉 mark 嚟嘅，即係轉俾唔同相機用嘅。嗱，例如這個呢個咧好有趣嘅，專登訂翻嚟嘅。大家睇唔睇到佢叫咩掹 ？Focus，focus， 冇 focus。咁啊，用 manual focus 先，因為呢啲 webcam 個 focus 都唔係好靈敏。manual focus， 喺呢度。系啦，睇到啦，呢、這个呢就係 M42 转 M4/3 掹，就即係呢所有嘅 Panasonic 啦同埋 Olympus 嘅机都用到嘅。咁呢个掹呢不单止呢係转掹咁简单啦，佢用係一个Tilt Lens 嘅 adapter 嚟嘅，即係同时好有趣嘅呢、這个。再俾大家近啲睇下咩叫 Tilt 呢，就即係話咧，明明之鏡咧係垂直咁樣向外咁樣發射噶嘛，即係個光係即係光係直接90度角係由呢度咁樣入去個鏡頭度噶嘛。咁但係咧呢、這個 tilt mount 咧，大家睇到佢成支鏡歪曬，可以睇到，即係話支鏡咧原本啲光係咁樣向上咁樣直落嘅。咁但系当你拧歪咗个掹咧，即系成个掹歪咗咁样嘅时候咧，睇到咁就即系话咧，啲光咧将会喺呢度射入嚟嘅，即系射歪咗，咁咧变咗一条斜线咁样。咁有咩好处咧？其实呢个我觉得反而咧似近代嘅 jet engine 咧，因为而家嘅 jet engine 同埋船嘅 engine 咧，佢嘅喷射口咧都唔系直接直出直入嘅。佢已經可以做到咧斜出，咁咪變咗佢轉彎咪好靈活咯。即係而家最先進嘅噴射機咧，那個噴火位咧都可以不停咁樣轉咧，係令到飛機轉向嘅。咁咧，我諗啲個 idea 都喺呢度嚟嘅，喺呢類咁嘅嘢，即係咁嘅 design 啦。咁有咩好處咧？就係、是、咧，如果你個 image 咧直入嘅時候，入對鏡頭正常咧，你個 focus 咧就喺個平面嗰度嘅。即是话咧，你影响幅墙嗰度，只要你个 focus 拧啱嗰幅墙咧，就成幅墙都 sharp 晒。但系假如咧，你夹硬用一个方向咧，嗱扭歪咗佢，你个相机都系影落埲墙度嘅，但系你个 focus 咧会歪咗啊，会变咗咁样啊。咁咧歪咗 focus 有咩得意嘅地方咧？当你左同埋右歪嘅时候咧，佢成个 focus 嗰埲墙咧就斜咗，即系话幅墙咧一边 sharp 一边蒙咁样。咁但系咧，当你打直佢嘅時候咧，當你個 focus 係向面咁樣斜嘅時候咧，咁佢咧就變咗咧。你當你擰 sharp 咗架車，但係後面層大廈或者前面咧就蒙曬咯。咁但係原本你如果打直一幅牆嘅話咧，你一架車喺條路嗰度，當你打橫拉一條線咧，即係如果你有翻咁上下用個 manual focus 影個相嘅朋友都，或者睇個電影嘅朋友都知道，假若我有條欄杆。當是在旺角的行人專用區，以前、啊、有條欄杆擋住它，當你跟條欄杆平排拍欄杆擰啱個 focus 的時候，那它好像整幅牆那樣，那個位置無形間只是那幅牆才是 sharp 的嘛。大家用了這些 tail lens 嘅 adapter 咧，就或者用即係啲鏡頭歪咗嘅時候咧，佢個 focus 影到啲嘢出嚟咧，就只係局，即係唔係局部，佢係一條斜線嘅 sharp 咗，就唔係一條平線嘅 sharp 咗。咁講出嚟好似好複雜咁，咁但係講具體呢個效果咧，就係啲人影玩具咧，點解用一支微距鏡嚟影玩具咧，會俾你察覺到嗰個係玩具啊？原因就係咧，嗰啲 focus 咧，個清同埋蒙咧，嗰個明好明顯咁樣有呢個情況。咁但係如果用咗呢 tail lens 去拍一個 image 嘅時候咧，佢就令到一啲真實嘅嘢咧影咗出嚟，好似影玩具咁啊，有另外一種境界，另外一種玩法嘅。咁如果大家即係嫌我啲措辭太渣，或者我解釋得太衰咧，你自己可以上去 YouTube 或者你求其 Google search 一啲 tail lens 啊。tilt 即係 T-I-L-T 呢個字，個 lens 出到嚟嘅 image 係點嘅咧？就係用呢個方法做得到嘅。咁咧，至於頭先講嘅掹咯，即係用一支M42 掹嘅鏡頭咧，當然我擺到呢個機度咧，我轉插啦，我轉換個頭咧就轉咗一個 Sigma 用嘅 SA 掹嘅 lens adapter 啦。嗱，大家見到咧有個銀色環嘅。呢、这個咧就係、是、嗰個 adapter 啦。呢、这個咧，因為大家都係用一個近，即係支鏡係相約嘅時候咧，咁 adapter 用一塊薄片嚟轉咗就搞掂噶啦。咁所以咧就唔好似頭先嗰個突出嚟咁嘅，因為唔同嘅鏡距離咧都唔同嘅，即係同個 sensor 嘅距離都唔同嘅。咁所以咧，我用咗呢支鏡咧就擺落呢個色碼相機度咧，咁就係、是。支鏡就係咁嘅樣啦。咁啲蘇聯鏡咧，即係好玩嘅地方咧。一來我真係我直認係一個 cheap 友嚟嘅，即係你我都知道一支Leica 鏡咧賣40,000嗰啲咧係好玩嘅都。咁但我真係唔捨得玩一支40,000嘅鏡喎。咁我想玩啲驚喜，又想玩啲同主流鏡有啲分別嘅嘢咧，就最主要咧係平到咧，你就算嗰支鏡唔靚咧。你都覺得即係有限，即係當情趣咁玩，就兼夾咧支鏡嘅 background 啦，支鏡嘅常識啦嘅背後有好多嘢嘅，咁我又可以藉此又可以知道更加多關於蘇聯嘅歷史啊，關於一啲德國啊，即係歐洲嘅歷史啊。咁當然玩日本鏡有玩日本鏡嘅興趣啦。咁其實我始終我遲早都玩下日本鏡嘅，因為我都想知道佢個鏡背後歷史。咁咧呢支鏡咧，佢連咩牌子都唔知喎。咁但我睇過佢嗰啲試出嚟嘅相咧，咁我覺得幾吸引嘅。因為其實玩蘇聯鏡或者玩啲懷舊嘅鏡咧，都係玩個 bokeh。所謂 bokeh 咧，就係嗰個散景咧出到嚟 sharp 嘅景咧，就基本上格格機都分別都唔大啊。sharp 就 sharp 啦，即係更加表現到真實嘅嘢咧，就係靠 sharp 啦，係咪？咁當你一個 focus 以外嘅散景呢，原來呢支支鏡唔同 design 呢，同埋支支鏡用啲唔同嘅材料去做呢，而嗰啲材料呢有啲係一啲刺貨啦，或者有鏡裡面有水泡啦，或者有啲跡啦，或者有啲 coating 有啲變異啦，都影響咗個成像有啲微妙嘅變化嘅。尤其是最大嘅變化呢，就係嗰個散景嘅變化啦。咁咧個光圈葉咧有一個元素啦，因為舊時嘅鏡頭咧個光圈葉咧就五花八門嘅，蘇聯鏡啊、瑞典鏡啊，全部都唔同嘅。咁有啲鏡可能有19塊光圈葉嘅，即係好密嘅。咁有咩作用咧？有時譬如你睇卡通片咧，尤其是舊卡通片咧，你咪見到成日畫一個五角形的太陽射入嚟，咪有啲五角形嘅一個 spot 彈出嚟嘅。咁呢個咧就用咗一個五塊光圈葉嘅造鏡嘅方法咧，就係個光圈擰細咗，咁啊直頭咧你望落去咧，嗰、那個相機都見到塊光圈葉嘅時候咧，佢就五塊咪五角形咯，六塊咪六角形咯咁樣。咁所以咧，你由呢個光圈葉咧都已經見到，唔係即係由嗰個散景嗰個 spot 咧，唔係即係個 flare 嗰個 spot 咧，你已經見到佢係咩形狀。咁所以咧，好玩就好玩呢啲地方啦，即係如果有甚至乎有啲朋友覺得咧，蘇聯鏡根本就上唔到台。如果你論個 quality 咧，佢真係比較流啲嘅，即係比起一啲 拉卡鏡啊、日本鏡啊。咁但係最令到我點解會玩翻轉頭咧？即係人啊，真係屎忽鬼嘅。因為買咗呢部相機之後咧，咁適馬嘅 Art Lens 咧，我已經擁有幾支嘅。咁就真係無懈可擊嘅。即係如果你講 sharp 咧，真係靚到你都冇嘢講嘅。即係因為適馬嘅鏡係特別 sharp 嘅，真係，尤其是近代嘅鏡，因為佢哋嗰啲 coating 好高技術啦，同埋長年咧喺八九十年代都有幫一啲 Nikon 同埋 Canon 呢啲大嘅廠咧去做一啲 OEM 嘅鏡，累積嚟嘅經驗咧，就令到佢哋成咗精啊已經。即係而家所有量產嘅鏡頭咧，我夠膽講咧，最好 quality 咧，即係除咗 size 之外咧，啊可能靚過 size 嘅有啲型號，即係135mm 1.8 嗰支咧，哇真係靚到你想喊嘅真係。咁所以。即係當我擁有幾支色碼嘅時候咧，覺得影啲好 sharp 嘅畫面咧，即係簡直係冇啊零技術或者係冇驚喜啦已經。咁咧反而調翻轉咧，玩啲蘇聯鏡啦，玩啲懷舊嘅即係 M42 嘅鏡咧，就無從嘅驚喜，無限嘅驚喜嘅。甚至乎有啲好另類嘅鏡咧，佢係一個意外咧，係有個歷史嘅關係，因為當時德國廠或者波蘭。即係總之尮啲東歐嘅廠咧，做一啲好明嘅鏡，或者做鏡技術好叻嘅地方，做一啲鏡出嚟咧，咁譬如 size、Kel size 啊嗰類咁嘅公司咧，就好大嘅廠嚟噶嘛。咁咧，但係打仗嘅時候咧，俾蘇聯 take over 咗某啲，例如波蘭嗰類國家啦，例如柏林啊，即係東德同西德嘅分治啦。咁其實東德咪即係共產黨，咁你夾硬搶人哋啲鏡廠咧，就要照生產翻啲鏡頭俾軍用嘅時候，咁嗰啲咁嘅技師啊，可能俾你懟冧咗或者已經逃亡咗，咁就冇人去 take over 嗰間廠。咁你知蘇聯人都要面噶嘛，佢自己都有技師噶嘛。咁但係你嗰個精密程度啊，嗰、那個手腳乾唔乾淨啊，即係同我睇Breaking Bad 一樣啊，即係製毒。點解嗰個男主角可以做到90%嘅純度咧？99.1%佢話到。咁但係點解咧？同一個檔攤俾第二個人接咗手，剩翻60%咧咁樣。咁情況完全一樣啊。咁所以咧，蘇聯咧好多鏡咧，所謂東德賽斯咧，就係用翻東德嘅廠，用翻同一樣嘅 formula 尺寸 design。但出到嚟硬係冇咁好嘅咧，咁樣咁當然有幾支咧又好接近嘅，咁我都買咗兩支。咁咧其他啲細廠咧更加唔使講啦，呢支好似係波蘭做嘅呢支鏡，但係而家墮入咗一個蘇聯嘅廠啦。咁咧甚至乎我頭先講緊有一支咧，佢係裝呢、這個光圈葉係裝錯咗，有一間廠有一批次貨出咗嚟嘅。咁佢將啲光圈嗰塊葉咧，原本順裝，但唔知點解調轉咗嚟裝咧。咁出到嚟咧，嗰、那個蒙嗰個粒星咧，唔係蒙嗰個 spot 變咗粒星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見過有啲咁嘅相咧？咁就係因為咁樣咧，嗰粒咁嘅星咧，即係就係因為裝錯咗個快門葉咧，佢一樣都遮到光嘅，但係出到嚟咧，嗰啲散景啊，嗰啲 spot 啊，古古怪怪變成星形啊咁樣咧，就係、是、一個意外裡面產生咗。一個特別嘅 effect 出嚟，咁後來更加咧 Lomo 出咗一啲有得玩嘅鏡啦，就一啲光圈就唔係擰嘅，好似 slide 片咁樣攝落去個鏡嘅鏡身嘅中間嗰度，就嚟遮光嘅。咁你喺遮光嗰個過程，如果你一塊光圈葉係整一啲心形啊、星形啊，或者一啲蝦笑啊咁樣嚟遮住個光嘅時候，咁啊出到嚟咧，所有蒙嘅散景咧都變成蝦笑啊、星啊。一塊樹葉啊，一個心啊，咁都得嘅。咁咧一個意外咧，產生咗好多呢啲有得玩嘅嘢啦。咁但係咧，我就而家就專係揾一啲歷史上一啲好怪嘅鏡頭去買咯。咁當然我啲 cheap 友咧，即係對我嚟講3000蚊一支舊鏡都好貴好貴嘅啦，我唔捨得買噶啦。咁但係咧最近咧都落咗一個決定咧，就心猿意馬底下咧就撳咗有支鏡咧就真係好特別嘅。咁我而家訂緊一支鏡咧，就係 135mm 1.8 光圈嘅。咁如果以一支1969年做嘅鏡咧，係非常之高科技嘅當時，因為135mm 咧通常最大光圈都係2.5嘅啫。咁但係竟然有一支咧係1.8喎。咁但係最奇怪咧，個流行程度咧 你係睇 YouTube 就知㗎啦。你喺 YouTube 打135.1.8咧，你只係揾到色碼嘅近代一支Art Lens， 即係靚鏡。但嗰支靚鏡咧係賣成千幾蚊美金嘅。咁但我買嗰支咧就只不過係300蚊美金啫。咁但對我嚟講都即係唔係300歐羅啊 ，sorry。咁對我嚟講非常之貴嘅。咁但係以咁嘅 feature， 300蚊歐羅，即係差唔多3000蚊買到一支咁嘅鏡咧，我覺得非常之抵咯。即係與嘅 feature， 135一支中 tele 嘅鏡能夠有到 1.8 光圈，咁揾雲都冇啊。咁我睇佢嘅前世今生啦，揾埋佢嘅 Wikipedia 咧，終於揾到佢啦。原來呢間廠咧就真係好得意，好有歷史嘅。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到嘅，咁咧嗰支鏡咧牌子我都唔記得咗啦，因為咧係一啲好難記嘅名嚟嘅，亦都係一間大家族嘅 subsidiary 嘅一間廠嚟嘅，都係德國公司嚟嘅，咁都係 Kelsize 嗰間廠，都係 Kelsize 嘅技師去 design 嘅。咁點解呢個牌子會銷聲匿跡，甚至乎 YouTube 連一條片都揾唔到咧？咁我跟住揾咗 Wikipedia 咧，就揾咗前世今生。佢間廠咧開咗得嗰10年8年嘅，就已經停產啦。咁咧佢做過都係11-12支鏡頭嘅啫。咁佢點解會停產呢？都一個又唔係謎嘅。我首先揾翻嗰間鏡廠叫咩先？我噏唔出啊。B 字頭嘅有冇人識？快啲答有冇人識 B 字頭嘅鏡廠？睇下先啦，攞翻眼鏡先啦。哦，嗱，我諗讀出嚟咧，甚至乎咧，你睇你去打落 search engine 咧，你打呢個名咧，佢都會跳咗第二個名嘅。你係咪串錯啊？咁樣嘅呢支鏡嘅名咧就叫 Beroflex 啊。咁你打 Beroflex 咧，佢又會自然會打咗一個叫Bolex， 另外一間廠就出 camera 嘅。咁當然啦，咁呢間廠就叫 Beroflex， 咁都係一間德國廠啊，明明係德國廠，但係點解咧？佢出啲鏡咁高科技，1969年出咗一支135mm 1.8 光圈嘅鏡咧，原因就係咧，佢原本鋭意係做一啲高階鏡頭嘅，咁但係個價錢，如果你用啲好勁嘅師傅，用一啲好貴嘅鏡，用一啲好高科技嘅車床去做，咁支鏡應該貴到冇人買得起嘅。咁但係你個牌子又唔係特別出名喎，咁喺商場上咧註定失敗嘅，咁於是乎咧佢就諗到個方法咧，就走去降低成本啊。原來就係揾咗一啲唔知捷克定波蘭嘅一啲政治犯咧傾掂咗，就揾嗰啲工場嚟幫佢做呢一批鏡。咁跟住咧就後來俾人踢爆咗，跟住令到佢咧陷入困境啊，因為可能啲鏡生產咗出嚟都唔可以賣，因為歐洲好講人權噶嘛，去到70-80年代已經，咁所以佢好慘淡咁樣，去到1990幾年咧就直頭係不單止間公司執咗，其實80幾年已經執咗噶呢間廠，咁但係嗰個老闆咧仲要孭上身，仲要俾人告到飛起，仲要破產咁樣咯，咁唔知早幾年死埋咁樣，即係你係由從一支鏡。一個大惑不解，點解會出一支咁嘅鏡，但係竟然冇人講咧？竟然壽命咁短咧？咁支鏡都我睇啲試相都非常之靚嘅，咁冇可能噶嘛？因為你知呢個世界咁多攝友，冇理由一個咁嘅牌子喺 YouTube 度都揾唔到噶嘛？咁於是乎原來我因為越係咁樣咯，越好奇揾到呢支鏡嘅前世今生咧，原來。就係有呢啲故仔咯，咁即係你從一支鏡個歷史，你可以睇到，我遲啲可能有興趣睇埋究竟歐戰之後嘅歐洲，即係第二次大戰之後德國點樣復甦啦，經過啲咩嘢，我又令到我更加深刻印象。睇翻當時嘅戲啊，譬如有好多當時嘅電影都係德國人戰敗咗之後點樣生活啊咁樣，即係令到我更加有興趣咯。咁所以其實有時。玩影相啊，玩鏡啊，都有好多學問或者有好多引人入勝嘅故仔嘅。咁我近來咧少嘢做咗啦，我就好嘥時間去做啲嘢咯，都唔係好 productive 嘅。老實講，有時即係明明有啲 job 要做都要拖，因為實在太引人入勝啦呢啲故事。死啦！我嘅電腦係咁閃白色啊，真係賴嘢，真係可能就係要換電腦啦。 OK， 由呢度开始读啦。 呢个 Irene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哦，尽量啫。 S H I U 仲陈笑到碌地嘅表情。 去到 Max Low 啊，成日都唔肯读噶，唔知点解。啊，咁人读啦，唯有 Max Low 就话，但用另外一个 account 用 Apple 睇 YouTube， 喺订阅项目先睇到张相。哦，即系用 Android 又唔得，系咪咩意思啊？ 李大 r 相信对一般唔系影开箱嘅人来讲系唔明你讲乜嘢，人哋李大多数时间上都是自由发挥。李大 r 即系好似一点清啦 ，Dicky 曾近清远梦，李大 r 而逐镜，小明坐火车弹咗我出去嘅。李大 r 以前影四乘以五都会玩一点清 ，Max 刘新发现用 iPhone 比 Super Chat。銀碼是線性控制，唔似用 Android 機可以自由輸入銀碼。S H I U 仲唱唔係啊？講鬼故係要有技巧噶。阿文兄弟在大部分時間係流嘢，越國呢方低成本高格調。 哦，講過阿文兄弟在大部分時間都流嘢，邊個叫阿文兄啊？我頭先講過邊個人講鬼故咧？唔知啊 ，sorry 啊，唔知讲咩阿文兄啊，可唔可以具体啲讲下咧？咁啊，一点清咧，咁任何大光圈嘅镜都做到一点清噶啦。但系移轴镜咧，系啱有人提醒我，因为移轴镜咧喺一般人嘅心目中咧 ，tilt shift 啊 ，tilt 同埋 shift，tilt 同埋 shift 出嚟两个概念嚟嘅。咁啊，讲深入少少啦。咁 tilt 咧 ，tilt 就系咧支镜咧由一个重核心点咧。就上下左右，你幻想下你擺個火水泵喺個鏡頭同埋相機之間，咁你咪可以一個風琴式咁樣令佢邊都得。咁呢個就叫 tilt 啦。咁 shift 咧就係咧係個鏡頭嗰個軸心咧同個相機係冇變到，唔係嗰個那個角度係冇變到，但只係軸心移動啫。咁啊為之 shift。咁啊呢啲即係有興趣聽先會有心機聽嘅。咁所以我都。頭先都講多咗啊，事實上，咁只不過咧，我頭先玩嗰個掹咧，就係一個超低成本又玩到嘢，又唔使專登買支移軸鏡嘅價錢，因為移軸鏡咧，以我所知咧，Canon 嗰支移軸鏡咧，二手價都12000嘅，咁我買咁嘅掹咧，都係200多蚊，咁我可以安唔同鏡內都有呢個同一個效果咧，咁我而家識玩咪玩呢啲咯，威啊，梗係冇咁威啦，咁但係。其實個效果一模一樣嘅喎，咁點解要嘥10000多蚊買一支固定一個 distance、固定一個focal length 嘅鏡頭咧？咁樣，咁所以就係咁樣啦。係咯，喂，咁啊，差唔多啦。大家一冇興趣嗰啲都瞓曬覺嘅啦，相信咁啊，同埋而家時間都唔早啦，一點啦，都將近。好，咁大家仲有啲咩特別嘅興趣可以留個言話俾我聽，咁啊提一提我就講埋。講多個話題啦，如果啊 ，OK， 飲埋杯水，我突然間諗多個話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朝你嗰包 cheese 未食曬？我食埋啦嘛。哦，你喺邊啊？哎呀，今日凍水。Chacho， 咁乖嘅點解？我上個星期六呢，咦係咪斷咗線啦，我真係我懷疑斷咗線喎。而家仲有幾多人喺度呢？我見到所有嘢都唔喐嘅，點解？啊，又好似冇斷喎，唔知是但啦，都差唔多瞓曬覺啦，而家都係得返100多人，都係近日啊，哦，近日比較少人嘅 一個話題啦，咁唔緊要啦，咁少人就梗噶啦，講普選喎、啊，大佬，普選唔係普選。我食嘢啊，俾聲打聽下先。如果好憎咀嚼嗰啲朋友都應該走咗啦。 恒雄探长有冇玩过 Marco Extension Tube？ 当未佢惊用，質素如何 ？Jack Chan K 小明坐火车111人，小明坐火车113。Lee Darin 强壮肌热头肌。 我食嘢又多得翻。Macro Extension Tube 呢，我以前影菲林的時候都沒人借過來玩的，但似乎這個技術呢就沒有什麼技術可言的，所以呢就沒有質素的問題的，因為它沒有加多塊鏡，只不過暗了而已，但呢反而你說增距鏡呢就有質素問題，因為有塊鏡在裡面，所以你正正講嗰樣嗰、那個 extension 咧，就影響唔到質素啦。咁但反而而家有樣嘢咧，就叫做減距鏡，就係俾一啲 M43 嘅機或者俾一啲 E-mount， 即係嗰啲唔係 full frame 嘅機用嘅。APS-C 好似都有嘅。咁咧最出名嗰個牌子咧就叫做Speed Booster。Speed Booster 咧，佢 so far 咁耐都冇人 complain 過佢啲畫質唔得。因為它有塊放大鏡在裡頭的，就將即好像放大鏡來勒死啲螞蟻的原理呢，它就將在你那支原本可能 Canon 鏡入到去之後呢，就將那個畫面呢縮小了，投射回落你一塊 M43 的 sensor 度，咁不單止呢會，因為 M43 那個 crop factor 是兩倍嘛，即是話呢你用 full frame 嗰啲鏡咧，譬如 50mm 對到入部 M43 就俾 100mm 噶嘛，知就知嘅啦，唔知就算啦。咁咧佢咧，如果用咗個 speed booster 咧，佢就唔會放得咁大嘅，一個M43 嘅 sensor 咧，佢只係受到 1.7 倍，即係話50乘 1.7， 即係幾多啊？識唔識計啊？即係變咗85鏡頭啦。就不會變成100鏡頭了，即是說呢用一支 50mm 鏡頭對來就變成一個85mm 鏡頭啦，除了這樣之外呢還會將光圈調高一級的，即是說呢你怎樣辣得死的螞蟻，怎樣普通太陽辣不死的螞蟻呢，就因為將光集中了，於是乎呢個原理也跟放大鏡一樣，所以呢 Speed Booster 這個產品呢是沒有人投訴過 quality 差了的，咁即係證明嗰塊鏡係好鏡啦，即係你影響唔到呢個成像啦。咁但係坊間你有個大陸製嘅扮 speed booster， 你知啊呢啲人哋發明咗又有錢賺又唔係太 high tech 嘅咧，大陸廠係必定做㗎啦。咁咧佢係平到咧，你係唔會投訴佢嘅成像差咗嘅，因為影相嘅朋友啊真係好老實嘅，即係尤其是或者買淘寶嘅朋友都老實嘅，即係你買啲大陸嘅次貨咧。即係平到咁，你都費事投訴咁解咧，即係我相信。咁咧嗰啲 extension 我買咗，但係未用過。咁但係真嘅 speed booster 咧，我的確買過一個係 Canon 鏡，就俾我 M43 用嘅。咁啊，即係讚不絕口啦，非常好用，同埋好貴嘅嗰個嘢，3800幾蚊啊，就係用一個 function 嘅啫。但係問題佢就叻就叻在咧，佢連咧電子部分咧都可以。直接係 access 到，即係話你用翻個 M43 機可以校翻 autofocus， 同埋所有光圈快門都可以喺個機身嗰度校到。咁呢個係比較複雜啲嘅玩法嚟嘅。咁但大陸嗰啲咧就真係封劍遊人啦，冇電子部分嘅 speed booster， 佢竟然可以賣到800蚊，或者係咯800蚊1000蚊都唔使。咁但係其實佢係賺好多，因為人哋 R&D 嗰一 part 電子嘢咧嘥咗好多錢去做嘅。咁但係啊～退而求其次，整啲 low tech 嘅嘢真係 low 嘢咯，真係好好賣咯。咁就係咁咯。即係如果你講 extension tube 咧，講以上三樣咧，你應該都識嘅，我估。 小明坐火车你吃嘢就115人喎、 啊。真系好笑。 Salima, good morning, 探长。加州改咗 winter time, 所以迟咗听。 啊 ，OK， 唔紧要啦，你听 archive 都咁开心嘅，我都。但当然 live。 加州山火。 系喎，加州山火影响到你咧，哇！见到啲画面就恐怖啦，真系。不过加州都好大嘅，你仲可以咁逍遥听九吹廿四咧，应该你都冇事啊，估。118喎，食嘢咁继续食先。食嘢食到130先，咁頭先講到邊度咧？啊，係啊，講到話我有一樣嘢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上個星期六咧，係咪星期六嚟啊？我去咗呢、這個Spartan 嘅體育，唔係即係個競技賽啊！唔知有冇人知道咩叫 Spartan 咧？咁戰狼三百裏面嗰班人嘅 Sparta， 唔知又記唔記得呢？咁 Spartan 呢就好明顯就係嚟自 Sparta 啦，因為呢嗰班大隻佬呢喺劇裏面呢，呢班人就係一班優生學嘅一個民族嘅戰士嚟嘅。嗰班 Sparta 呢就係、是、個呢八嚿腹肌嘅，或者十嚿嘅，咁咧就好打得嘅，咁咧以300个勇士咧就可以大戰到幾萬個波斯軍隊嘅軍團嘅，咁咧呢個當然係創作嘅故事啦。咁但係咧佢拍得非常好，同埋有佢本身嘅歷史觀啊裏面嘅。咁呢套戲咧，除咗嗰、那個商業個價值啦、票房嘅收入咧，同埋一時間嘅潮流咧。咁但係竟然估都估唔到咧，佢嗰班 Sparta 嘅健身，即係為咗拍呢套戲而健身嘅方法咧，係直卷全球嘅。包括你見到張家輝攞個車碌舞嚟舞去啊，攞兩條繩嚟揈嚟揈去啊，咁呢啲所有咧都係因為嗰班同呢個戰狼三百電影嗰班 Sparta train 嘅教練嘅特別方法咧。咁就成為咗一種產業啦，即係例如揾一條橡筋，即係好大條橡筋綁咗喺埲牆度，你夾硬向前行，行到幾多得幾多啊！即係嗰種唔同嘅健身方法咧，嚟個 Taco Bell 啊咁樣，好多都係佢成套幫嗰套電影健身嘅教練咧就發明出嚟嘅。咁發明咗出嚟咧，就再 platen 咗佢。咁咧嗰種Spartan 嘅健身方法，同埋佢哋嗰個競技嘅賽，即係嗰個其中一啲運動經過競技咧，就喺曬呢個遊戲嗰度，即係綜藝節目嗰啲競技賽咁嘅。咁咧我上次去拍嗰個咧，就喺錦田一啲廢置咗嘅地嗰度嘅。我去到第一件事，我諗頂你個肺，咁 Q 大個場地，起公屋都起咗十層八層，嗰度起碼住到1-2萬人啦，起碼都咩冇地方啫。咁嗰啲地又丟空啊，又做唔到嘢啊，又唔係中地嘅，即係總之有笪空地咧，就又租俾人玩呢啲咁嘅嘢咯。一來低增值，二來又唔係好普及嘅一啲競技場啦。咁咧佢又將一成個佢個範圍咧，可以畫到6公里嘅賽道出嚟嘅。咁6公里當然唔係 A 點去 B 點直線6公里啦，佢當然係一個盤谷嘅地帶嗰度咧，就畫好多個類似八陣圖咁嘅嘢，有啲競技即係有啲嗰啲叫咩嗰啲捐又捐又爬嗰啲叫咩障礙賽，有啲咧就係、是、山路，有啲地方咧又規定你要捐地，有啲又要落水，有啲就持重跑一段咁樣。咁一路就 instructor 咁樣點佢哋做一啲動作先可以過到關。咁過曬咁多個關呢，即係包括跳欄啊、馬騮圈啊咁樣咩都齊嘅，咁呢就會有一個獎牌囉，就係、是、你係一個 Spartan 囉，一個戰士啦咁樣。咁我嗰日就去呢，就幫一個本地啊，都唔係本地，一個意大利牌子嘅手錶，係咪意大利啊？Luminox 是不是意大利的？不是，不知道是但了。那就帮这个品牌，就帮他拍香港有5个帮这个手表品牌的 KOL 啦， 即係 YouTuber 啦。咁咧就去嗰五個接受呢個挑戰，咁我全場咧都係走去影佢咯，影佢個過程咯。咁我咧就梗係冇咁癲走去同佢跑山啦。咁我專係咧就步喺啲障礙賽嗰啲場景就捕捉佢咯。咁都幾好玩嘅。咁但係咧，即係今次咧就真係考驗到我 keto 咗之後出去做嘢嗰個身體狀態。我是朝頭早喝了一杯防彈咖啡，即是在咖啡裡面加了一塊牛油，跟住沒有吃到早餐，跟住直踩到晏晝兩三點，我完全不用吃東西，是個人是明顯精神過我其他的同事的，因為其他的同事已經死曬蟹了，又要拎住機又要周圍跑，個地又泥又剩，又要好醒目咁樣又趴又剩，咁但係我嗰日真係發揮到，原來即係 keto 係可以用到一個即係比較 workload 大嘅工作都。是越做越精神的，可以說是 有韌力， 是啊，有耐力，真的不是說笑。 但你有吃這個 啊？是啊，我吃了 Granola 咯，但同我遲些呢會即介紹一下我阿監製呢近來買很多東西回來吃，零食啦又有啦， 對 啊，有些不是零食的主食都有的，咁呢因為發現咗幾個地方去訂到啲嘢食呢，咁我唔知道而家旁邊聽緊9724嘅朋友呢有冇人係 keto 緊嘅咧？除咗 Max Low 之外，因為其實 Max Low 咧好多耐冇見你又嚟留言啦。 唔係噶 ，Max Low 上次都見唔到，係咪比較忙咧呢排 ？Jack Music MB 鄧模式網傳加州山火出現燒唔燒樹季現象。就連網友有所聞，就連網離我屋企好遠，不過因風向問題。吹来烟空气好差，因为屋大部分是木造，加上屋内的电器用品容易着火，所以一发不可收拾。 嗯，总之不幸啦。咁因为咧，如果即系我啲网友多人 keto 嘅话咧，咁我喺9824嗰度咧，我会讲下。逐樣介紹一下阿監製買啲翻嚟啊，因為呢啲喺市面上唔係咁容易買到，即係都係要訂貨咁樣先訂到啊。 喺 Apple Books 揾緊喺市面上。 喂，麻煩呢位，咁樣小明都 keto 啊？嗱，我就算咧，我食呢個零食啦。佢都有一個 moon cheese 叫 cheese， 係一啲芝士乾嚟嘅。我諗佢係將啲芝士發出泡之後咧，再風乾，先有呢個 chunky 嘅效果。我發覺我啲朋友越嚟多人 keto 嚟噶，我有個 band 友咧，哇，好 aggressive 啊，日都 post 啲文啊，問人點樣食啊。同埋自己食啲咩呀咁樣。 小明坐火車我都 keto， 見你食零食想整曲奇食，是 keto 1.5 year。 啊，我都啱啱 1.5 year 啦，去到12月。即係而家 1.4 多啲呀。咁如果因為點樣咁樣問大家呢，因為如果你唔知咩叫 keto 咧，如果我拍九 eat 廿四咧，即系你有样学样咧，就包你死嘅。老实讲，因为 keto 唔系药嚟嘅，即系唔系食咗佢嗰啲嘢就会瘦嘅，或者个身体好嘅。你最主要系戒啲咩？所以咧，净系介绍食咧，有啲人咧系好本末倒置嘅。咁如果你介绍唔食先为主咯，我觉得介绍唔食啲咩，咁但系你同人讲你唔食啲咩咧，又好似。冇朋友咁嘅，因為你啲朋友當你傻嘅，同埋佢嗰啲飲食習慣咧，同埋嗰個觀念咧，同埋咧有啲做醫生嘅朋友咧，就勸佢千祈唔好啊，話會死啊，各樣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呢啲最好噶啦，又以身試法啦，又驗過身啦，又有明顯嘅外表嘅改變啦咁樣。可能都對某啲人嚟講幾有說服力嘅。OK， 咁我抌埋垃圾。 我抌啦。 好啊，唔該。 呢、這個拉啲鼻涕啊，可能抹咗手添，講洗手喎，我洗洗手先 ，sorry。喂，你不如如果唔明咩叫 keto 嗰啲，發問下，咁我起碼我知道我講啲乜啦。呢個仲有百幾人啦、啊，叫做。 咁好多人都知噶，集集都講，係嘛？ 咁我講下，即係身邊嘅朋友先啦，嘅改變先啦。即係令我最大惑不解咧，我就有個親人咧。咁咧，我喺頭當我 keto 咗三四個月嘅時候咧，嗰個分別係好大噶嘛。即係甚至乎我同成家人食飯咧，即係包括姐夫啊咁個，即係核心以外嘅親戚食飯咧，就唔係個個月都食，或者唔係成日都見到嘅。咁嗰啲人呢就零舍覺得你嘩做咩瘦咗咁多，皮膚又好咗咁樣㗎嘛。咁呢當然我嗰次見到嗰班親戚呢就個個都問啦，咁又係成台嘅焦點，其實我都唔想，即係硬係成日都係咁嘅。因為你食啲咩唔食啲咩呢，咁唔知咩中國人去飲茶食飯呢，就佢覺得你咁樣食法好奇怪嘅，即係唔識得點樣尊重人哋鍾意啲咩唔鍾意咩。咁你唔問都得噶嘛，你中意咁食咪咁食咯，咁啊好容易會成為焦點嘅。咁於是乎咧，我有好多家姐問我啦，咁又點解咁樣啊？咁當然有啲部分家姐就好 support 嘅，即係覺得啊幾好啊，你咁樣即係揾到你條路啊咁樣。但係咧，其中一啲成員咧，我唔講邊個啊，佢又唔出聲，個樣咧喺度秒，即係嗱別我試下一次，即係咁樣，即係屌得唔得㗎咁樣。跟住呢仲要俾壓力佢隔離嗰個，你唔好仔添啊，呢啲邊度得㗎，未聽過人話唔食飯嘅咁樣，即係好不滿嘅已經對我，即係覺得我妖言惑眾啦，具體啲嚟講。咁呢跟住呢，咁我唔理佢啦，咁我又我冇叫你好似我咁樣係咪先。因為呢嗰個人係做中醫嘅，咁中醫 Day One 翻學本草綱目嗰啲人啊都係全部食飯㗎啦，如果你唔食飯你睇下你點死啊，小心添啊你咁樣嗰啲。咁呢咁跟住我梗係唔理佢啦，為咗你個表情我唔通我會食返飯咩，梗係唔會啦。咁於是乎呢，咁你又理我啦，咁你做中醫咁權威，咁你梗係覺得唔應該食啦，即係應該食返飯啦咁樣。咁於是乎呢唔理啦，咁通常都唔理㗎啦。尤其是呢種人呢就好難改變到佢嘅思維，因為佢賴以為生嘅伎倆呢，佢幫襯佢嗰啲人咧，佢啲客仔咧，全部都係食飯噶嘛。Day One 自古以嚟都係，咁你叫佢信，事實上係幾難嘅。咁點知最近咧，我聽到個消息咧，啊嗰條友走去 keto 喎，仲瘦咗好多，仲成個 fit 曬變咗靚仔咁樣。咁我真係奇怪啦，啊點解當日你嗰個廟，但係你自己又出去做呢樣嘢咧？佢仲成日都。椰魚啊，旁邊嗰、那個好心你咁肥啊 ，keto 下啦咁樣。啊，我心諗啊，啊你又仆街，就咁都得嘅，即係我試埋以身試法，你又秒喎，但係你自己死死地氣啊，走去學我都有嘅，點搞錯？咁下次見到佢啊，叫佢分享下先咁樣。咁啊，即係今日有呢樣嘢，收到呢個消息就幾好笑嘅，我覺得。 Mason 讲多啲 ，Mason 生酮 ，Salima Nature Valley 的 Crunchy Granular Bars 的 Oats and Honey 好正。Salim 问咩叫 Keto 啊？小明坐火车搵肥差嚟顶住先啦。抢怀抢监制醒，集集都讲要知都大概都会知，哈哈。小明坐火车所令炸傻呀、啊！小明坐火车好想打巴呢个表情。沙林王小明坐火车佢吹得唔得噶？不屑嘅表情。 系、哎，嗰、那个真系不屑嘅表情。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六哈哈。小明坐火车沙林，你咁聪明你还呢？ 嗯，喂，咁咧，跟住咧，讲到边度啊？啊，系啊，都冇人唔知啦，即系连苏伦都知，即系个个都知啦，系咪？喂，咁系就系咯，咁咧就 我見到咧今日送咗嚟起碼有三四個 item 咧，我都見都未見過嘅。咁啊，頭先有人介紹 granola bar 正啦，我嗰啲係散嘅 granola， 即係好似 cereal 咁樣嘅，咁啊溝啲椰奶咁樣可以食到嘅，咁啊非常之正啦。咁阿 Solia 媽，你話 ox and honey 好正啊，咁但係唔食得過呢啲。喂 ，ox and honey 得嘅咩？ 可能是假的， 因為谷物同埋 honey 都唔得嘅，都有 cap 嘅。 可能係假味啩。 哦 ，OK， 咁唔緊要啦，係咯，咁啊遲下啦，咁我會分享下啦。咁我冇啊，到我講緊其實嗰、那個障礙菜咧，就係沙咗地方都唔起起樓咯，都唔知點解咁都收唔到咯。咁年年要嚟搞兩個咁嘅比賽，平時唔知嚟做乜咯。咁即係其實如果大家真係有時間，去漫游啊，新界咧，元朗大平原啦、啊，石岗啊，新田啦、啊，咁、那个地方咧，你又唔明点解要搞郊野公园同埋要填海咯，真系。喂，咁啊，差唔多啦，即系大家都疲累啦，因为系、哦、小明啊，仲难啊，因为小明系系食斋嘅。咁点算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小明。 小明坐火车冇吃奶、芝士、牛油、肉。 咁你点样生酮呢，你咪好营养不良啦，会唔会呢，真係想喂有个呼吁呢，其实我嚟緊呢排呢即工作比较冇咁忙。咁我想溜大家行山，你觉得冇可能呢，即係远足呀。咁呢我呢啲上一次行山已經是兩年前啦，咁行鳳凰山咧，咁我當時仲係一個弱煲嚟嘅，哇辛苦到咧，落山咧係要兩條行山杖啊，我先落到山啊，即膝頭哥痛到咧，咁我今年就好有信心咧，就已經改善咗好多噶啦。咁咧，如果大家有興趣行山咧，幫我哋搞個行山嘅登高啊，有冇興趣？咁所以係咯。有的即刻報名啦，或者志同道合，或者有啲行開山嘅帶啊細佬點樣行啦。希索啊，你快打希索好耐冇見啦。 小明坐火車，燕麥同蜂蜜翅脆唔食得喎。 係咯。 小明坐火車，希索想搭。 希索想搭，快打啊！ Mason 最开心探长讲生酮， 点解呢，因为呢生酮有生酮嘅节目噶嘛，即系你一 search 生酮，咁你揾到生酮感受啊，同生酮女王。我最近咧就接到生酮感受嘅 invite 啊，咁叫我 like 个 page 拉咗啦，咁我 like 咗之后好似冇咩再讲嘢咁，点解咧？大家有冇跟开呢个 page 啊？咁我講呢啲就嘥氣啦，即係我講下經驗就得，即係我講啲科學嘅嘢呢同埋化學嘅嘢呢，我就真係唔能夠幫到大家嘅。咁我講經驗同埋講嗰個見證啦，可以話。咁我其實老實講，我而家反彈返上一個平台啦已經。因為早排成日出街食嘢啦，同埋可能個人年紀大咗少少，啲新陳代謝又慢咗啦。咁我而家呢今日食飽飯返屋企磅呢係154磅嘅已經。因為我原本即係我去睡眠窒息症嗰個測試呢嗰陣呢，即係16個月前呢，係冇16、7個月前呢，唔係18個月前啦。咁呢就嗰陣時184嘅最巔峰啦，嗰陣時應該身體最差㗎啦。咁距離而家都當然有幾十磅啦，咁但係距離我最 fit 嘅時候呢，我唔知咁敢唔敢 fit， 最輕嘅時候呢136磅囉，有一日係咁都反彈咗成十幾磅。咁但係其中一啲係肌肉啦，咁因為早排做運動做多勁呢，個人有少少倒三角形㗎啦，後面睇。咁但係而家運動又冇做啦，但係又唔落磅喎，咁點算呢？咁呢個平台都逗留咗成兩個月啦。 小明坐火车，其实佢咩都唔食。小明坐火车，除菜，是必唔系唔食得佢。Anthony 系唔食 眨眼分离嘅表情。 系啊，冇错，唔系唔食得，系唔食啫。咁样食咗唔会死嘅，咁即系觉得冇益就唔食咁解啫。喂，阿希素咧，希素嚟嘅，你应该系嘛？其实佢咩都唔食，我劝你就唔好啦，因为咧营养不良噶嘛。你好似仲要翻工嘅，咁食翻多啲咯。试下你唔食芝士都几咪？你系 vegan 嚟嘅，咁样系几大镬噶。咁但系你翻工有冇力，有冇精神咧？定系等于长期人，即系等于长期系好似 fasting 咁样？其实人就真系食好少嘢都够嘅。咁我劝你，即系唔敢劝你，即系阿小明，我觉得你试下让步，食翻多少少芝士嗰啲，或者牛油果啦，即系补翻多啲，补翻多啲油咯。系你可能唔够蛋白质噶嘛。因為豆腐你又不會吃的嘛，那有什麼有蛋白質呢？ 不是，其實如果他們如果素食的人， 他是 vegan 的嘛，他連牛油芝士都不吃、 啊啊、即是他只吃蛋。 是啊，你的口不歪的嘛，只吃蛋 勉強都可以的。 希素有沒有肥瘦多啊？ Walt June 是嗎？你们要不要水黑？我同谷要咗二份，现在多咗三份出来。 咩叫水黑啊？ 整嗰啲酵素嗰啲嘢咯，但系我唔识整，我谂我会养死佢噶。 喂，阿 Watson， 你可唔可以提供埋一个教我哋整嘅服务啊？因为你公司又喺附近，得唔得啊？监仔， 要买啲咩有机黑糖咁样，唔知点样养佢咯？ 监仔诚邀你啊，你 PM 我啊！嗱，阿窝尊就系我保药党嘅其中一个成员嚟嘅。即系讲真 ，Keto 咧佢又出现噶啦。 Mason， 但系探长130几磅，望落无而家咁精神。 有啲人都系咁讲。 小明坐火车，我本人我只有意识不良。John White 唱素食唔系唔可以食蛋咩？小明坐火车，我本人有食蛋同豆腐。 我豆腐又有豆腐有 gluten 嘅嘛？ 豆腐啊，豆腐又唔系 gluten， 麦嗰啲先系 gluten 啫。 咁豆腐点解唔得咧？ 豆腐因为豆咯，冇其实都会令身体发炎啫。 哦 ，OK， 系咯。 少量都可以嘅，台湾嗰啲又好兴叫人食豆腐噶噃。 嗯。 系咯，即系嗰啲如果系vegetarian 嘅 keto 都食豆腐。 哦，系咯，咁你可能你当你嘅 diet 得啦。咁我就唔會食豆腐啦，因為我身體好容易發炎，即係雖然我而家咧都破咗同一段時間啦，相信，咁但係發炎嘅情況都係少咯。我而家食炸雞髀都唔會行痛啦，咁同埋割損咗都好快好翻嘅。 我本嚟入翻痛啦，今日又破翻啦。 阿監仔勁啊，一段食咗72小時嘅，啱啱過去。 油段。 係啊，油段啊。油段咧，我即系断食，我仲未能够挑战到，因为都仲要做嘢。喂，咁啊，窝村，你听日揾我哋啊？ 窝村系就明天带翻公司啦。小明坐火车，佢越来越瘦，但话自己越嚟越肥。Mason 150几磅就靓仔啲。小明坐火车蛋素吗？唔系全素。 哦，喂，点解冇人答我？有冇人有兴趣行山嘅？即系一个都冇噶咯。我真系好想行山。我觉得行山嚟取替网聚啊，仲好，因为咧个时间长啲，同埋游山玩水，倾下偈咁几开心啦，系咪？放下飞机啊嘛，又想即系放下个 DJI 咁样。有兴趣快啲报名啊！因为我真系好想行山啊。因为行山的日子不是很多的，迟些冻得就又很辛苦。 小明坐火车，哇，监制好坚。 究竟现在这个小明坐火车是阿希素，因为阿小明不是乘客，因为怎么说小明因为乘客，究竟是不是人这样叫你们的？是喎，有冇人用緊血酮機啊？我想知呢度，即係早排啊 Max Low 啦，我記得佢有㗎。 拮住自己个架底嗰个手臂嗰个机咧，就系咩？就系嗰啲验血糖嘅机，咁喺个 app 度睇翻嘅。你系咪想买嗰类啊？定系？ 唔系啊，有张试纸。 我、哦、要拮一拮出血嘅、 啊、 真系。 系啊，似人哋都糖尿病拮手指嗰啲机咯。 咁你快啲买啊！ 499年买试纸，好似屈臣氏啊，定万宁。 哦，淘宝冇咩？ 淘宝买试纸就抵啦。 但系可能假嗰啲试纸。 唔会嘅，好多人都试过买噶。 嗯。 小明坐火车话监制好坚，小明坐火车希少话佢陪你。 好啊， 你信我未行过山，受唔受我报名？ 我未听过未行过山。 小明坐火车，我本人已拎翻个电话。 哦 ，OK， 喂，即系嗱，譬如预埋阿 Mason 啦，咁你未行过山啊？我想问你，咩年纪咧？好少人未行过山噶，一系咧你就。有咩可能未行过山呢？可能你就系系咪细个成日病嗰啲人嚟噶，所以阿妈唔俾你行山啊。大个之后唔想行山啊，咁样。 啲朋友唔去咪唔去咯。 我真系未听过人唔系，你都行过山啦、啊。 有。 咪系咯。 我都系因为识咗你先行啫。 边次啊？ 南丫岛啊。 哦，系咯。嗱，行南丫岛啊，最易行噶。成香港有誒城門水塘都易行嘅，睇下有邊個興趣啊？喂，如果係咁咧，咦就聽到Nala把聲咩？ 冇啊！ 但係聽Irene 突然間話Nala把聲好沙嘅， 唔算，可能之前嗌嗰啲聲。 嗯。 小明坐火車個不速之客攤咗響梳化，呢個Irene Nala把聲好沙喎。 點解你會聽到Nala把聲嘅而家？五十几岁都未行过山啊，咁啊行近啲啦，咁就即系行南丫岛啊，或者行呢个龙脊啦、啊，因为嗱龙脊我就未去过嘅。喂 ，Alex O， 你喐乜鬼啊？约你行山你都唔喺度，因为 Alex 咧已经唔喺香港啦，已经舍我哋而去啦。 永远坏人 咯， 做 系咯。 Mason 五十几零 ，Lidari 你行边线 ？Rebecca Lau 行山好哈 ，Alex Sal good morning，Lidari 之前嗌、 哦、 ，Alex Sal L L L， 喂 Alex 你系咪新年翻嚟咧 ？Alex Sal S F Alex Sal 苏狗石， 唔知 Alex Sal 咧就喺 San Francisco， 咁我知道 San Francisco 咧嗰、那个即系。好多元嘅，啲廁所有三種性別嘅都去得嘅。咁 Alex 有冇體驗過呢啲嘢咧？或者有冇去過基巴咧？ 有錢人先住三藩市啊！ 因為佢係有錢人咯。蒲台島我都未行過。 呢度已蒲台島啦。如果未行过就 Alex always yes yes Alex I'll see you at C N Y 宇文成日行龙脊，我住附近。 哦 ，OK， 因为龙脊易行噶嘛，听讲。 Alex always 沙轮王行山象正式用法系一对咁用，据我所知。 即系滑雪咁啊。 Alex I am the poor as only angel 里榕树湾至索古湾对初行山者好。 系，冇错。东龙岛都 OK 喎，家姐头先就话俾我听，喂，东龙岛正喎、啊，咁样。 Lidari 东龙岛都喎 ，Mason 龙脊听落个名几好，试下行都好。 喂，咁啊，不如正正经经咧，喺1:40之前，大家决定啦，举手啊，如果报名就边位，譬如龙脊，譬如我其实我偏向中意行龙脊嘅，因为。我成日都約咗好多次都去唔到咧，咁同埋嗰度風景又幾好，又好容易行咁樣咧，咁睇下大家有興趣啊，唔好齋噏啊！阿蘇倫話行山杖要一對咁用，你係咪誤解滑雪啊？因為我見到人哋都係一支一支咁用嘅喎，單支。 Alex Sam the Poor 上列 Angel 李榕树湾至属古湾对初行山者好 Lead Irene 东龙岛都获美神龙脊听落个名几好试下行都好 Lead Irene 有一段比较斜语文全程约三个钟唔难 Lead Irene 龙脊系靓嘅 嗱，我星期日咧就唔得嘅，星期日都系做咩先？我星期日做咩啊？喂， 我点知你啊？ 啊，系星期日要教人打鼓啊！咁星期六啊，喂，星期六啊，不如啊嘛，得唔得？ Rebecca 龙脊好似好斜，美信日期系边日？小明坐火车龙脊好似好难行。 哦 ，Lead Irene 都有人一对用。 哦，系啊。 Lead Irene 不过大多数系行好斜嘅路。Silent Wong 龙脊好鬼多人，要等人打卡。行下停下，不过有个位放飞机好正。 哦，系、哦、街坊嚟嘅苏伦。喂，咁我哋喺边度上龙脊啊？喺系咪歌连神阁落车啊？听讲，有冇人提供到？同埋而家睇嚟 ，Irene 会唔会去呢？啊，宇文会唔会呢 ？Mason 会唔会呢？苏伦啦、啊、小明啦、啊、Hazel 啦、啊，仲有边个 Rebecca 啦、啊，六七个人，我谂真正去，我谂都系得三个人咁啊。Irene 会啊，星期六睇下边个得闲先。好，表态，等你哋。又或者小西灣那邊行都得啊 ，OK？ 咦，不如如果 Irene 熟嘅話咧，不如你約我哋喺邊度等啦？嗱，咁我諗唔係人都聽到 live 啦。咁不如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去咧，就喺 Facebook 個 detective 嗰度個 page， 我想知道呢度係咪人都 like 咗個 page 咧？即係下面呢個 page。即係有人都 like 咗呢個 page 嘅話咧，就喺呢度 PM 我啦，咁我個個都覆嘅，我實覆嘅基本上。咁咧就約嗰日去行山啦，星期六。小明唔得啊 ，Hazel 得唔得啊？不過你係咪有兩個啦？咦係喎、哦，喂啊 ，Watching 呢排見唔見啊 Gary Lee 啊？因為頭先 say 咗 hi， 跟住又唔喺度啦，唔知去邊啦。 沙林王，我上次喺水八樂車上，仲有幾個位。小明坐火車星期六唔得 ，Walter 星期六下午先得閒，但行龍 X 要早上我。下次 join 微信，如果多斜路，我就唔敢行。 哦，咁不如行南丫島算啦。南丫島或者係連阿監製都行到嘅話， 我唔會去 啊！唔係，即係你都行到嘅意思係。哇！大清水都得嘅，係啊，冇錯。但係齋放飛機咯，懸崖咁樣。咁不如咁啊？嗱，如果個個都話斜唔得咧，咁啊，不如行南丫島算啦，因為南丫島最平坦啊。咁星期五夜晚，即係聽晚決定啦。咁啊，等埋啲聽 archive 嗰啲朋友，咁啊有就留言啦，就六人成行啦。即係太多都即係太多人就唔使苛求㗎啦。咁啊，冇六個人就取消啦，聽晚決定啦，好嘛？咁係囉，去都去囉，唔好勉強。喂，咁時間差唔多啦，我都要差唔多走啦。係囉，喂，就係、是、南丫島最近啦。咁下晝都得嘅南丫島，因為嗰度行兩三個鐘行，咩都行曬。 咁所以下午就喺港岸線碼頭出發啦，咁搭船搭個零一個鐘都唔使，咁跟住喺榕樹灣行到去，唔係喺索罟灣起步，行到榕樹灣再搭翻船走，食下嘢飲下嘢，就咁決定啦，星期六啦。不過就最擔心嘅天氣啦，如果落雨咧就唔好玩啦。但係嗰度落雨都冇問題嘅，雨唔係太大，即係唔係落雨落到拜山咁都 OK 嘅。好啦，咁啊，小明去啦，好耐冇見啦。阿May又走咗，阿May唔知係咪咧？唔係May新啊，個May Wong，啊唔係阿May叫咩啊？唔定May Lam係冇錯，突然噏唔出添。喂，咁好啦，咁積極考慮啦，希望各位。咁啊 ，like 咗个 page 啊，快啲 like 啦，呢度或者 IG 啊，好啦，拜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